票，比桑德斯多超过280张，距离提名门槛仲有800几张。拜登在家乡特拉华州发表视像讲话，强调疫情之下全国应该团结。他又向桑德斯致意，话听到桑德斯支持者的声音。桑德斯在首都华盛顿透过网上发言，建议投入$20,000,000,000抗疫，以及避免经济陷入灾难，但是没有透露竞选活动的走向。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能见度颇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91点，跌971点，总成交金额1,66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9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蚊，跌15.8；阿里巴巴173蚊，跌10.2。中国平安74.45，跌2.65；建设银行6蚊，跌2毫；美团点评75.55，跌6.6；友邦保险64.35，跌3.5；工商银行5.03，跌1毫；汇丰控股44.55，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92.4，跌12.5；盈富基金22.65，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9.346，瑞士法郎8.084，澳元4.618，加元5.439，新西兰元4.562，欧元8.5288。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52。日经平均指数报16,726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系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6.69美元，卖出1,49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驾驶安全。我哋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只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对开。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在土瓜湾，因为有沙中线工程，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和天光道分别都是有临时的改道安排的。揸车朋友经过一带的时候请留意指示。另外就是东铁线马场站今天是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将会不停马场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蚊。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人而家喺外地准备翻嚟嘅，喺机场搭飞机有啲咩 tips 要注意下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最紧要都系戴口罩，如非必要咧就千祈唔好除翻，随身带定多一两个口罩咯。有接触过嘅口罩一定要洗手，食嘢咧就尽快食完咧就戴翻个口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一些是热门的话题。第一个钟头就会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平机会。平机会说最近收到有600宗跟疫症相关的查询。包括了有些餐厅拒绝招呼内地客。就如果这样的做法，就平机会就或者说就会或者是涉及到一个歧视。亦都这件这样的处理方法也牵起了一些政治风波。新兼民主党成员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蔡耀昌因应就有些餐厅拒绝招呼这个内地人，就同平机会就投诉，也同平机会的主席曾经谈过关于这件事。但是谈这件事之余，就是蔡耀昌所属的民主党就很多个区议员就联署说就蔡耀昌不代表我，就似乎是不认同蔡耀昌的一个做法。最后终于导致蔡耀昌辞去了党内的全部职务嘅，咁呢件事咧，继续嘅后续咧，就系平机会嘅主席咧，就朱敏健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咧，就叫做《在疫症下拥抱呢个种族多元》啊。咁呢篇文章佢又讲翻咧，就系关于啲餐厅或者食肆咧，系如果拒绝呢个内地客嘅话咧，可能系会涉及呢个歧视嘅。咁啊，篇文章咧都相当长下嘅。咁佢有讲到咧，就系到底点解系拒绝啲内地人去帮衬嘅时候，系会触及到呢个歧视咧？咁其中咧，可能系牵涉到咧呢个残疾歧视，同埋咧以及咧系呢个系种族嘅歧视嘅。咁到底咧呢啲问题系点解会发生咧？同埋咧平机会嘅解释，以及呢啲政党牵涉在内又代表咗啲咩嘢咧？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稍后咧都会倾下咧，关于咧就系内地最近宣布咗咧，提出用一啲反制嘅措施咧，就限制呢个美国媒体咧喺港澳做采访嘅。咁亦都有关于到呢啲留学生翻咗香港之后咧，到底应该点样去做一啲检疫嘅工作咧？咁专家咧就话提出咧，可能可以用一个酒店咧系负责咧做呢个检疫嘅隔离嘅。咁相关呢啲话题咧，可能大家都会关心，亦都想发表意见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跟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咧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因应美国打压中方媒体驻美机构，决定采取反制措施，要求三间传媒机构嘅美籍记者交还记者证，并且唔可以喺中国，包括香港采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 这个是宣布真是一国两制已经死亡，因为在基本法是讲到明，说我们的出入境的事宜呢 是兩制之下香港政府自己可以籌措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我想要問相關部門，我相信一定會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做法。 下午一點， 要在4月20日全面復課，機會是很微。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局方最快要去到月底先至会决定几时复课。 就算是复课，任何时候我哋都是分阶段复课。咁而家当然我哋要睇未来呢段时间疫情嘅发展咧，再做到决定。咁我哋而家打算会去到大约三月底度咧，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确实啲嘅睇法。 三点。高等法院判令港铁需要向教大学生会会长梁耀庭交出上年8月31号太子站闭路电视片段，以供他作证据向警方索偿。梁耀庭： 迟下我将会向正式向香港警务处提出民事诉讼，希望他就那晚非法拘捕我本人作出赔偿的。咁現階段咧，啲片咧我係唔可以複製或者發放俾公眾嘅，但係我同我個司團隊將會仔細研究嗰一堆 CCTV 入邊嘅內容。 四點半，本港今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亦都有8宗個案屬於初步陽性。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係傾緊咧，關於有啲餐廳食肆咧拒絕招待一個內地客咧，就涉及歧視嘅。咁剛才都提到啦，其實民主黨嘅中委咧，就同埋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蔡耀昌咧，喺上星期五就發表咗個調查嘅，就話咧有唔少嘅食肆咧，就以防止呢個新冠肺炎咧為藉口咧，就喺店裏邊咧同埋鋪頭外邊係張貼標語，表明係唔招待呢個內地人嘅。咁啊，蔡耀昌亦都同呢個平機會嘅主席咧曾經見過面嘅。咁而平機會主席咧就喺尋日咧發表咗一篇文章咧，就係在疫症下擁抱族嘅多元嘅問題，咁咧就對呢個現象咧就做咗啲嘅回應咧，同埋解釋點解會觸犯到呢個歧視條例嘅。咁啊，大家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呢個時間裏邊咧，都接通咗咧平機會主席阿朱敏健啦。朱敏健你好。 你好，陳景祥。 係啊，你好啊。我哋啱啱聽傾開咧，就係關於個即係啲食店拒絕內地客嘅問題啦。咁我哋亦都睇咗你篇文章啦嚇，呢篇文章咧就叫《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啊，在疫症下擁抱種族嘅多元。咁嗱，你即係就喺個文章裏邊都解釋咗好詳細嘅嚇，即係關於到底如果呢啲食店係拒絕一啲內地客嘅話咧，點會觸犯咗邊啲嘅？歧視條例咧咁樣，咁好啦，嗱，你寫完呢篇文章之後咧，如果大家睇咗啦，咁你覺得而家喺件事裏邊咧，你哋會唔會點樣跟進處理？即係而家有啲投訴，包括咗阿蔡耀昌佢哋提出有啲食店裏邊咧係貼咗呢啲咁樣嘅告示出嚟，你哋會唔會有啲咩行動去跟進呢件事嘅？ 我哋一向都即係呢一段日子咧，都接咗好多嘅有關呢方面嘅投訴嘅，咁總括嚟講話，如果同疫症有關嘅歧視查詢投訴咧，都接近600宗咁多噶啦。咁我哋嗰個處理投訴部門咧，目前咧就係每一單咧係睇下我哋可以如何跟進，咁係逐單逐單咁去睇緊嘅。 是啊，嗱，朱敏健啊，呢篇文章里边提到咧，就系其实可能咧，即系如果咁样张贴一个即系唔招待呢个内地客咧，系可能有两样嘅歧视，一个咧就系残疾啦，另一个咧就系种族啦。咁啊，我特别系种族嗰个，想问一问啊，其实咁亦都好多人都提出咁嘅疑问，因为其实香港都系一个即系我哋华人或者叫华裔嘅社会啦。咁如果我哋话系拒绝内地客嘅话咧，咁啊点解会系叫做歧视自己嘅种族咧？ 因為同一個種族咧，其實係可以都有構成到種族歧視嘅個案嘅，其實都好簡單嘅，唔係啲好罕有嘅例子嚟嘅。主要就係如果喺有比較嘅情況之下咧，就會發生啦。一個例子啦，就係如果我係一個中國人啦，咁我開一間餐館，但係我就呢間餐館咧，我就話明咧，我係不招待中國人嘅，我只招待英國或者美國或者外國人嘅啫。嗱，如果咁樣咧，喺法律上咧，我咧就會對中國人嘅顧客咧，我就俾一個較差嘅待遇啦，即係我拒絕招待佢啊嘛。而我對一啲美國人、英國人或者歐洲人咧，我就俾一啲較好嘅待遇啦，就係我肯去接待佢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嗰位被拒絕接待嘅中國顧客咧， 就可以投訴我呢個老闆咧係種族歧視嘅。雖然我哋原來係同一種族，但係喺個法例上嘅重點咧就係話，佢係咪受到一個較差嘅待遇？而呢個較差嘅待遇咧，係因為佢嘅種族身份。 嗯，阿張敏健，你亦都有提到咧，而家都有成600宗嘅相關咁樣嘅投訴啦。咁呢六百宗裏邊係咪都係大部分係牽涉就係話呢啲餐廳食肆係拒絕招呼呢個內地客，係咪都係咁嘅性質多嘅？ 係呢、這個就係比較多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如果同疫情有關咧，就亦都包括話可能有啲酒店咧係唔招待內地人啦、或者甚至乎係話有啲唔係拒絕一啲醫護嘅人員。入住啊，或者有啲话一啲检疫中心或者专门诊所嘅设立咧，佢哋系反对啊，即系各种嘅情况都有。不过最主要都系唔招待呢个问题。 嗯，嗱，我哋亦都睇到啲报道咧，就系蔡耀昌都同你倾过噶。咁你就有啲报道嘅引述就系咁讲嘅，就话咧佢如果系店铺系以抗疫為理由去拒絕招待呢個大陸人咧、大陸客咧，就法律上未必構成歧視嘅喎。咁而家喺呢個平機會嗰個條例下邊咧，係咪真係會出現咁樣嘅咧？譬如我唔係話種族，即係唔招呼佢啊，因為即係抗疫即係咁。咁嗱，呢個報道呢個寫就話，即係你都會咁樣覺得法律上未必構成到歧視嘅。而家係咪咁樣咧？個法律係咪真係會用咁嘅理由嘅話，即係我唔招呼佢係冇事嘅，法律上冇責任嘅。 係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嘅第61條咧，佢就話明咧，如果一個私人機構，或者一個政府機構都好啦，佢做出一啲係有關歧視嘅行為，譬如就話我唔招待你啦，我有個差別嘅待遇啦。但係如果佢可以證明到我之所以咁樣做咧，我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或者是预防一些传染病、而这种措施呢是一个合理的需要的。这时候呢条例就说明残疾歧视条例呢就不适用于这一种情况了。就是说呢就 变相呢等于讲就说豁免了。所以这个是适用于无论政府或者是个人的行为。但是它必须要证明呢、这个行为是对于保护公众健康、预防传染病是有一个合理的需要。 咁但系睇嚟，如果而家一个食肆就咁样话贴出嚟话不招呼内地人咧，似乎就好难话同个抗疫系直接连上关系喎，系咪？因为而家抗疫其实来自内地嘅有， 睇落去咧， 外国嘅又有，系嘛？ 冇错啦，睇落去就好难一概而论啦。就可以好多时呢啲个案咧，我哋真系要逐个可能去做一啲查询啊，睇下佢个背后嗰个环境啊，点解会咁样样啊？睇下啲投诉人系咪真系受到一啲待唔同嘅待遇啊等等，即系要逐个个案去审视嘅呢样嘢。 咁呢600多宗个案里边有冇一啲你哋已经做咗调查，或者甚至已经有咗结论，甚至做咗啲行动跟进嘅咧？ 都有嘅，具體數字我就冇啦。但係即係咁耐睇上嚟咧，多數我哋都會係採取一個勸喻嘅形式。因為最大部分嘅原因咧，就係好多時啲投訴人咧，佢並唔係一個受到差別待遇嗰位人士。佢只不過係一啲其他嘅人士，可能見到一啲現象咧，就向我哋投訴。就話喂咁樣，譬如話我見到對面餐廳貼咗啲咁嘅告示，係唔係歧視啊咁樣樣。咁變咗咧，我哋做完一啲基本嘅諮詢工作之後咧，可能我哋都係採取一個勸喻嘅形式，因為冇一個苦主咧喺平機會嗰個進行民事程序方面咧係困難嘅。 咁即係換言之，即係如果要投訴真係可以處理到咧，一定要嗰個當事人。系嘛？即系平举个例，我系一个内地人，咁啊佢唔招呼我啦，咁佢亲自去平机会投诉，先至可以有实际行动做得到出嚟嘅，系咪咁 意思？咁呢个就会嗰、那个我哋行动嗰个幅度就可以比较大啲啦，因为真系有一个、有一个我哋叫做受屈人啦，就存在嘅。咁如果唔系咧，变咗就话将来你就算有机会话足够证据去做一个民事起诉，但系如果冇个受屈人嘅话，咁民事起诉系讲赔偿啊。呢類咁問題咁啊，咁你都冇人受屈，咁就唔需要賠償啦。 咁呢600多宗裏邊都係冇當事人嘅，有陣時係有冇一啲其中都會有真係涉及個 即係咁樣嘅苦主， 我得到嘅 去投訴咧， 應該係未有嘅， 未有嘅，即係多數都係即係睇到有咁嘅張貼咗一啲咁 樣，各式各樣嘅渠道睇到有咁樣嘅情況。 嗯，即係包括今次啊蔡耀昌見面咧，同你咁，佢都係話就住呢件事做個投訴啦。咁佢都冇一啲苦主係嘅個案係帶埋一齊俾你，或者係同你傾嘅。 我就未有詳細睇蔡先生提供嗰一沓資料啦。咁、但係我嘅印象都應該起碼絕大部分都係一啲現象嚟嘅啫。 嗯，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咧，係屬於旁觀者，或者可能係睇見有咁樣嘅告示啊咁。 係啦，係會有旁觀者，但係真係受到受屈嘅咧，就應該未有。 咁張敏健啊，都想問一下啦，你係平機會嘅主席啦，咁而家有法例，即係話你都引述咗有啲咧可以就應付到，即係而家咁樣嘅情況嘅。咁但係而家法例裏邊咧，譬如多咗一啲咁樣啦，即係大家知道咧，其實即係唔招呼內地客咧，本身都有好濃厚嘅政治味道嘅，即係好多時嘅，意思唔係淨係純粹歧視嘅問題嘅。咁所以你覺得你而家現在做緊嘅，譬如平機會裏邊咧，有冇啲法例係需要修訂，或者你覺得係需要檢討去應付一啲咁樣新的現象或者新的情況呢？ 我們都越來越見到有社會上有多的聲音呢，是希望平機會真的積極一去看一看在這方面是不是有進一步修改法例或者擴大法例那個權力的空間、特別就是說，因為如果用種族歧視這個條例呢，除了剛才我說那種有比較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比較呢，就的而且確是不可以有效咁應用到話歧視內地人。其實歧視內地人本身就唔會跌落去種族條例入面㗎啦、或者你話純粹係用普通話或者用其他嘅語文，因為語言本身呢就並不屬於種族歧視條例入面嘅其中一個元素嚟嘅、我哋講種族歧視條例呢，只係種族膚色世系同埋民族人種呢幾樣嘅啫。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法例的而且確是未能夠完全覆蓋目前浮現出來的歧視問題的。不過當然這個問題牽涉到相當重大而且長遠的工作啦，我們是會着手去檢視一下，但是這麼早來講就未可以講到有什麼具體的行動的。 如果按照你剛才這樣說，朱敏健，如果按照你剛才的個解釋咧，咁如果用殘疾歧視或者用依個種族歧視咧，按照即係去應付而家咧，即係話張貼咗通告唔招呼大陸客咧，都未必好有效可以做到一啲檢控嘅行動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未必㗎，主要就要睇嗰個個案本身可以提供到乜嘢嘅證據。 係。好啊，咁我哋倾到先啦，唔该晒你啊，朱敏健。 好，唔该。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平机会嘅主席啊，朱敏健。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平机会收到有600多宗嘅疫症相关嘅查询咧，就系话啲餐厅食肆啊拒绝招待内地客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电话机旁边咧，而家我哋有听众啊，冯女士啦，冯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啊。 系啊。 其实咧，阿蔡耀昌佢呢个行为咧，我真係要俾個 like 佢咯，佢做得非常之好。咁、 你 like 佢。咁至於佢話有63個黨員咧聯署咧，其實呢63個應該要退黨嘅人，而家變咗咧佢就施壓力，就變咗阿蔡耀昌要退黨。咁而民主黨咧呢兩個字咧，我諗佢哋又唔好用啦。因為佢都唔民主，佢用63個人嚟施壓。蔡耀昌就要退黨啦。同埋咧，我想講咧，其实香港呢有啲唔正只係贴张纸出嚟歧视，有啲直情喺网上都写埋话我而家开张㗎啦，事业㗎啦，但係呢我只係招呼持有香港身份证嘅人嚟，所以你哋嚟嘅时候呢要出示香港身份证，如果唔係呢我就唔招呼你㗎啦。 即係你係见过啲食肆係咁样张贴过出嚟。 佢唔係张，佢喺网上即係话俾我听，话俾我哋即係啲網民聽話，我幾時開業㗎啦？其實可唔可以講嗰間食肆嘅名㗎？ 我諗唔需要咯，即係你，但係你知道有咁嘅例子。 有、我 即係網上 就話唔會啩，佢去試一下，因為我哋個朋友圈咧都會講下啊，幾邊度有啲新嘅茶餐廳開下，我哋試一下啦咁啦。咁佢可能去到咧，仲要排隊，跟住當然啦，佢會幫你探一探熱，跟住就麻煩你出示你嘅身份證，仲要係永久性香港居民嘅身份證。如果你冇永久，佢都唔會招呼你。 係。 咁我覺得呢啲我真係，其實你可以諗一諗，當你做外國，如果你係咁樣俾人哋去招呼你，你會覺得點啊？ 嗯，係，明白。 真係好難受咯。 嗯，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咁啊，馮女士提到咧，就係話佢覺得蔡耀昌嘅做法反而啱嘅，民主黨其他63個黨員咧就反而應該要退黨。咁到底呢件事個後續係點發展咧？稍後咧都會揾到咧，就係蔡耀昌咧同民主黨嘅一啲代表咧，同我哋傾下咧，到底佢呢件事裏邊咧個立場到底係點樣嘅咧？咁啱啱同我哋傾過咧，就亦都有平機會嘅主席啊朱敏健咁啊，朱敏健又提到咧，佢話咧其實如果用餐廳用咁嘅方式嘅張貼咧，就唔招呼呢個內地客咧，其實就可能會牽涉到呢個殘疾歧視嘅，因為殘疾歧視咧就主要就係話呢個餐廳嘅告示咧就話唔招待講普通話嘅客人啦。咁但係因為冇表示話唔招待其他語言嘅客人，咁咧就會可能觸犯到呢個殘疾嘅歧視條例嘅。咁另外亦都有關於到個種族嗰方面咧，咁種族嗰度咧就佢都花咗唔少篇幅去介紹嘅。但係因為咧其實我哋同內地人咧都係同種同族啦，但係點解可以用呢個種族歧視咧？咁有個問題都似乎幾複雜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佢，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81宗。另外新增8宗初步阳性个案，呢啲个案之中只有1人冇外游记录。新增嘅确诊患者包括28岁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佢早前去过法国同奥地利训练，返港之后喉咙痛同埋咳嗽，佢住喺沙田体院宿舍。昨日到私家医生求医之后再被送到医院。其余新增患者分别去过德国、荷兰、瑞士、泰国和英国等。当中一名55岁男子和太太在今个月4至14号参加美丽华的西欧旅行团，那团有30多人。患者和太太抵港之后在家居强制隔离。冇外遊記錄的患者是50歲女士，是國際學校的文職人員，潛伏期較多去中環蘭桂坊。而8宗初步陽性個案之中，包括一名24歲去過倫敦的報社職員，亦都包括英國留學生。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相信4月20号全面复课嘅机会好微，希望喺3月底能够较确切决定4月20号系咪合适复课。如果复课，都会分阶段进行。佢话考虑系咪复课，其中一个因素系口罩嘅供应，因为现时儿童口罩短缺。佢得知有本地生产商惩教署将会生产儿童口罩。局方亦都已經聯絡不同供應商為學校搜救。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說，歐洲不應該只是隔離新型肺炎患者，所有密切接觸者無論有沒有症狀都要隔離觀察。鍾南山在廣州出席記者會的時候說，冠狀病毒並非一次感染就終生免疫，不能夠靠集體免疫解決問題，下一步要生產有效的疫苗，需要好好的國際合作。他承認中國曾經在17年前沙士疫情結束之後非常重視觀察機制和治療工作，但是過了幾年之後以為沙士是偶然事件，就沒有堅持下去，到了新型肺炎疫情還是準備不足。东南亚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有蔓延迹象，世卫呼吁各国采取更积极行动，阻止疫情扩散。世卫东南亚区域主任辛克表示，东南亚多国显然出现社区传播，认为各国有必要马上加强防疫，避免更多人染病。在東南亞最多確診病例的馬來西亞，今日起實施封鎖政策，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學校關閉，只有售賣日用品和食物的商店可以照常營業。 泰国亦都宣布关闭学校、酒吧、戏院等的公共场所。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能见度颇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洋屋道西行去屯门方向，近住码头霸道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翻出去德士古道和清泉路，现在龙尾去到近泉清交汇处。另外和二合道去葵芳方向，近住昌荣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梨木树消防局。咁之後再提提大家啦，港鐵嘅東鐵線咧馬場站今日係關閉，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列車係唔停馬場站噶。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同埋車立角南路迴旋處去國泰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 一齐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黄晓玲为你带嚟俄罗斯嘅大城小事。 俄罗斯人好似都仲几中意睇书咁样。Sam Privet 逢星期二嘅夜晚，由我 Kaylin 黄晓玲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俄罗斯读书嘅生活点滴，约定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翻嚟自由风咧，倾紧咧关于最近好多嘅餐厅食肆咧拒绝招待呢个内地客，喂，咁到底系咪会涉及到呢个歧视咧？咁个题咧就同平机会嘅主席咧，倾阿朱敏健咧倾过下嘅，咁佢就提出咗咧，就系佢自己因为有篇文章咧，寻日就系出咗即系一篇文章都几长嘅，咁咧就叫做在疫症下拥抱种族多元咧，就一路分析紧咧，就到底如果系用咁嘅方法嘅话咧，就可能系会触犯到一啲嘅平機會的條例的。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另一位聽眾啊，康先生咧接通咗我哋嘅。阿康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你好，請講啊。 其實講個種族歧視咧，就嚴重咗啲嘅。 嗯。 因為嗰個食肆好，或者佢賣嘅商品服務公司都好。 嗯。 如果佢話我唔想招呼某一類人。 嗯。 咁其實係佢生意嘅損失嚟嘅。 嗯。 即係等於呢個運動之後，有啲所謂黃色經濟圈、藍色經濟圈。咁、其實黃色經濟圈，如果佢打開門做生意， 嗯， 我唔做某類人，佢損失嚟噶嘛。 嗯。 嗱，即係再講翻遠少少，其實呢個咩經濟圈、顏色經濟圈、黃色、紅色，有呢個經濟圈先咧，應該係紅色經濟圈先。 嗯。 某一啲藝人。无论是外国又好咩都好，佢讲咗一啲说话或者做一啲行为，或者攞个筷子食个 pizza， 嗯， 或者香港嘅国泰航空某大型银行，佢做咗啲嘢，个红色经济圈觉得唔满意，就要封锁佢、封杀佢、封死佢， 嗯， 咁其實呢啲又係咪歧視呢？如果你一定要用歧視呢兩個字眼， 嗯， 啊，頭先有位女士話，咁嗰幾十個民主派唔應該用民主，咁，如果佢哋民主就係因為佢哋肯講出佢嘅意見，唔同意某一位先生講嘅意見㗎嘛，咁佢哋唔係唔民主，少數服從多數咪民主， 嗯， 咁你哋而家成日歧視，咁我想問黃色經濟圈，如果佢哋個出品唔得，食品唔得，咪冇人幫襯咯。 嗯，嗱，咁但呢个咧，系呢个咧，我睇翻呢个阿朱敏健嘅文章咧，佢都有提过 嘅。我睇过，我睇过。 咁佢就话咧，就系你虽然打开门做生意啫，咁但系咧，因为你呢个咧都系属于一个向公众提供服务，咁咧都系受到现行嗰个条例规管嘅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嘅回复啦。咁好啦，咁因为我哋个时间关系咧，咁我哋都先多谢阿康生啦。咁佢都表达咗嘅意见啦。咁佢认为咧就未必系有问题嘅。咁我哋咧就呢个时间咧就揾到系社区组织协会嘅蔡耀昌咧，亦都系今次呢个事件其中一个当事人咧，同我哋讲一讲咧，佢自己咧就系同平机会嗰边咧倾过嘅，就系佢觉得咧就将呢啲个案咧作为一个歧视咁咧，就向平机会投诉嘅。咁我听听阿蔡耀昌点讲先啊，蔡耀昌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我哋一路倾紧咧，就系你都曾经向呢个平机会投诉过，即系关于内地食客被拒啦吓。咁啊，你投诉完之后咧，就平机会主席都写一封信噶吓，即系咪写一篇长文啊？咁啊，解释咗啦。咁你觉得佢呢个解释对你即系提出嘅疑问，或者系想跟进呢件事里边有冇咩帮助咧？ 我首先觉得就平机会主席啱出嘅呢个文章咧，系都系比较有系统嘅。去诠释包括即系咩叫歧视啊，咩情况之下可能会构成歧视啊，同香港嘅相关嘅反歧视法例有啲乜嘢系关系啊，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亦都系其中一样我哋喺早前去提出呢个食肆嘅呢个问题，同埋向平机会反映，其中一样嘢正正希望平机会咧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法定组织咧，系去就呢个问题咧，去提出佢哋嘅一个嘅调查，同埋咧系有需要咧，就系做一啲公众教育嘅工作。咁进一步咧，就系其实我哋上星期见平机会主席嘅时候咧，大家都同意就系咧，喺如果发觉香港而家喺啲反歧视法里边嘅有啲未完善嘅地方咧，系应该要大家去推动提出一啲嘅修改，希望政府咧系去落实。咁我见到平机会都系努力咧，系向呢个方向系进行紧。其实我希望社会大众去睇啲问题嗰阵时候咧，就首先就唔需要一下就话喂，到底自己已经定咗定论系歧视咩唔系歧视？首先大家都应该要睇一睇，阔啲去睇咧。乜嘢叫做可能嘅歧视？亦都同我哋一般可能想象嘅，即系嘅嘢未必相同，因为我谂喺个人权嘅角度。在法律的层面呢是否歧视呢都要有很多的过程的就是看看什么事件做了什么事同埋中间的论证包括就是有没有差别对待有差别对待的时候有没有个合理的理由解释同埋会不会有一些措施是过火位这些都是法庭就算去研究一个是否违法违反即系反歧视法例咧，佢都要考虑呢一类嘢。咁所以我哋去睇，包括食肆系有啲通过或者有啲做法去禁止某类人系光顾嗰阵时候咧，我哋其实都系要进入去问呢类嘢。即系譬如话食肆话，我系想防疫、哦，咁表面上咧呢、這个可能系合理理由嚟嘅。不过亦都唔可以就咁话我话防疫。咁我就做乜都得㗎嘛，咁所以都要去睇睇佢防疫同佢禁止某一类嘅食客中间係咪有一个好必然嘅緊密嘅关系会唔会其实搞错嗰个焦点或者係过火位呢咁即係我哋嘅分析呢就係觉得如果你有你冇你话嗰个係讲普通话嘅你就唔招待咁係咪讲普通话就一定係有病毒呢咁所以呢个就似乎係有啲唔合理啦係咪即係呢个其中一个可能性啦。 係啊，蔡耀昌嗱，依度咧，我想即係同你都分析一下咧，即係嗱，譬如因為而家你都受到民主黨有六十幾個議員咧，即係叫投訴啦嚇，咁就話蔡耀昌不代表我，咁同埋你都提到咧，其實就係咪有啲差別對待嗱？依件事裏邊咧，其實好多人我咁覺得個理解都係咁嘅，就話咧唔係話真係關於防疫，或者都唔係關於咧，其實即係對於關於目前嘅疫情嘅，其實係一個政治上嘅表態。或者係一啲政治上嘅理由咧，因為你知大家即係香港過去都發生咗幾月嘅事件啦嚇，即係對內地對內地人呢種咁嘅觀感嘅呢種做法咧，或者呢種睇法咧，其實係借今次裏邊我哋係個疫情嚟做個背景，想去推呢樣嘢啫。咁所以民主黨咧好多成員咧都係針對起呢個方面。咁喺政治上嘅解決，其實就可能真係唔係歧視嘅問題嘅，即係可能真係未必拉到嗰樣嘢嘅。咁到底？其实今次的事件里面你看到的那个呢是不是只是一个所谓平等机会委员会可以处理到或者用平机会的条例去涵盖到的问题呢会不会其实真的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平牵涉到一些党对现在的政治问题对内地怎么看对内地人怎么看你觉得会不会是个事件性质可能是这样呢多过是一个平等机会条例的问题呢 是我首先有幾十位嘅民主黨嘅可能主要係區議員啦，就表達對我啲意見，同埋話我唔代表佢哋。咁我事實上唔係代表佢哋，我都冇任何嘅即係話企圖係要代表佢哋或者代表民主黨嚇。咁我諗首先即係呢度係其實大家唔需要咁樣去睇呢個問題，反而就話我。去代表社會組織會去提出呢啲問題，佢講嘅嘢，大家要去分析啦。咁我諗進入分析嗰陣時候，事實上我哋香港社會近年咧係有啲政治嘅矛盾衝突，甚至喺嗰個香港同內地嘅各種關係，無論政治關係啊、人流啊各方面，或者甚至新移民嘅問題咧，係有幾多嘅呢啲嘅不同意見嘅矛盾。咁呢個我係了解。當然當中我去分析嗰陣時候咧，我都覺得當中係存有一啲我同可能一啲叫特別係本土派嘅不同嘅意見嘅。但係我翻落去呢個今次食肆嘅事件咧，我哋去睇係咪歧視咧，或者其實好多時候睇係咪歧視咧，係唔考慮你有冇其他嘅政治嘅理由做呢件事嘅。因為我哋去考慮歧視問題，包括我今次做嗰個分析咧，就係、是。我本身你有冇政治原因其他背后要做反歧视法唔理因为你嗰、那个到底个人到底点解或者个食肆点解要唔俾某类人呢你可能背后有各种嘅原因呢、這个反歧视一般唔会理会嘅具体你个行为有冇差别对待会唔会系对某一个特别嘅群体是有一个叫差的对待这个是起点。跟住看看你有没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的解释是政治解释我只是就真的某一类人那这个很明显就不是在反歧视法里面的合理解释了是吧、就算我个人同不同意你这个政治观点都好、所以反歧视法去看的时候呢就要看回即不是考虑政治所以我想就算我们明白香港社会是有一啲嘅政治嘅不同，有一個政治嘅問題都好咧，唔係就話等於咧，我哋就唔需要理會人權嘅嘢，唔需要理會反歧視，或者話總之就話呢個唔係歧視問題。無論有幾大嘅政治嘅不同咧，同樣係應該要維護人權嘅。我諗呢個亦都係我好相信係基本嘅人權嘅價值，亦都係我好相信係香港嘅特別係民主派都係長期。認可嘅基本嘅價值。 即係你覺得呢次個事件裏面你覺得即使有政治原因，但你都可以希望將佢變成為一個人權嘅問題。 其實我諗就尤其是咧，唔係單香港啦，其實放眼世界喺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地方有更大嘅政治或者係宗教即係種族嘅矛盾嘅。但係其實我要從個國際人權嘅準則去睇咧。你都唔應該因為呢啲嘅不同係可以合理化你嘅一個差別對待。尤其是嗰啲差別對待係冇合理啲因為其實啲政治不同其實唔係你要去即係對某一類人 有個差別對待一個合理嘅做法。嗱、 嗯， 如果你全部都係好私人嘅嘢，咁可能冇問題啦。即係譬如我私人屋企、嗯，我中意招呼呢個朋友嚟、 嗯， 我唔想見另一個都同佢識嘅朋友，我同佢鬧翻咗啦咁樣。咁呢個當然呢、這個係私人，但係咧、 嗯 正如平機會主都講，喺個平喺呢個反歧視法本身呢個原有四條法例都已經涵蓋，就係話咧，因為反歧視法咧唔係就係規管政府嘅。 嗯， 系包括規管私人，尤其是可能系关于雇佣，即系吓，即系嘅部分，系教育部分，同埋系服务提供。 嗯， 咁呢啲都系即系我哋都已经有廿几年历史噶啦，即系反歧视法。咁所以喺呢点上面咧，系好清楚，唔系话你系我开一个私人嘅餐厅，即系自由经济，唔系咁简单。正如评委会主席嗰个文章都。都講得好清楚、 即係都會觸犯到個例啦。咁啊，崔耀昌，我都想問下你咧。譬如話，今次裏邊咧，民主黨就有咁多嘅地區啲議員咧出咗嚟嘅。咁啊，佢哋個立場咧，有啲人都覺得咧，就好似同以往嘅民主黨好似似乎好唔同啦。因為以往民主黨對內地都有自己嘅睇法，有啲論述嘅。咁今次裏邊咧，似乎就幾針對呢個內地或者係即係大陸客啦。你覺得係咪都反映到民主黨嗰個政治嗰個傾向性都有啲變化咗咧？其實？即系从今次嘅事件里面睇，反映到出嚟。 嗱，我就留意到咧，就系、是、就算系呢啲嘅呢十位嘅区员嘅讲法咧、 嗯， 都系从个防疫啊嗰度系出发嘅、 嗯。 啊，就即系佢就冇话到佢自己系，总之我就对内地嘅人就憎恨啊，佢又唔系咁讲。 佢冇，咁你信唔信咧、啊？你信唔信咧？你信唔信先？ 我系认为喺而家嘅疫情嘅环境。我是相信其实大部分的人包括我相信的食肆、其实他都真的从那个防疫去考虑的。咁亦都事实上这个是公众关注或者是有一定的公众的担心的地方。这个我就算我们去发表我们一个这样的调查。出去講咧，我都係咁樣講嘅。 崔浩昌啊，但係好多大廈咧，好多公司咧，其實而家都會做防疫嘅。咁啊，好簡單嘅喎，你咪量體温咯，都係揸住個嘢篤下。咁你冇發燒咪得咯。你唔需要分佢咩人，唔需要分佢係咪大陸客 嘅 噃。 其實確實係嘅，即係話咧，我哋首先就話，就算大家係從嗰個防疫嘅角度出發咧，好咧，到底點樣去都要有個責任睇一睇你嘅做法係咪會即係唔覺意或者係。不經意係踩咗入去一個歧視嘅處理，即係唔可以話我防疫就真係乜都啱啦。咁所以我覺得合理地就要睇你有個目的，我亦都唔想懷疑大家有冇其他嗰啲目的。我都話喺反歧視嗰度咧，我哋都好難去問你係咩目的。但係就算係防疫，我哋都要進入去睇你嗰個措施係咪合理對應到嚇、會唔會過火？咁我覺得呢一類嘅嘢咧，就其實我留意到包括民主黨嘅區員嗰、那個聲明啦，或者其他一啲嘅可能叫質疑，即係我嘅取態嘅社會聲音咧，似乎都係將個問題太過簡單化咗啊！咁即係我所以覺得平機會主席出一個咁嘅文章，同埋都希望嚟緊仲有多啲社會討論咧，希望能夠不斷嚟我釐清嘅問題。但我歸根究底都係咧，希望社會喺面對就算咩危機嘅時候咧，維護人權價值少數人嘅權益咧，都係非常之重要。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蔡耀昌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咧，我哋傾緊咧就係話嗰啲餐廳係拒絕招呼內地客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呢個話題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问萧叔叔，有时喺听人讲英文嘅时候，明明个句子系应该有 ed 嘅，咁但系咧佢就听唔到。究竟是一个 accent 口音的问题还是怎样呢？还是那个人讲话讲得太难呢？答案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听人讲英文都未必会一定听到个 ED 音的。在某些情况，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些例子。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假设不讲 TED 用 DED 那类，就这样譬如 HELPED,helped,帮助这样。 咁究竟个 ED 读唔读出嚟咧？其实好视乎咧，佢后面咧系有冇嘢嘅。如果后面系冇东西嘅 ，helped that really helped， 咁个 ED 就一定喺度嘅。如果后面系楞住一个 vowel 开头，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咧，个 ED 通常都会读嘅。咁譬如 helped it，OK、okay? helped it， 你都听咗个 did 喺度嘅。但系如果后面系一个 consonant 开头嘅，一个所谓辅音开头嘅字咧。咁我通常嘅 ED 咧就未必会听到噶啦。咁例如 he helped them， 即使我本身嘅字应该系有个 ED 咧，我都未必会读出嚟嘅。I helped them，OK，、okay? they helped them，he helped them。咁呢个咧就要靠大家咧听嗰个前文后理啦。俾多一个例子大家 ，walked，W-A-L-K-E-D 行 ，past tense。如果后面跟住个字系 behind 咧 ，walk behind them，walk behind them， 嗰个 ED 系未必会听到嘅。但如果后面系响音开头嘅字咧。Walked in front of him, walked in front of him， 嗰个 ED 咧就会听到 walked in, walked in。咁啊有少少复杂，咁啊上翻我哋网站咧就会睇清楚啲我哋嗰啲例句。OK，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了，正在談餐廳拒絕招呼內地客的問題，可能會涉及一個歧視的。到底這件事就有個意見，大家你覺得收音機旁邊的你會不會都有興趣參與討論呢？可以打來給1872311跟自由風談一下。剛剛跟我們談的就是蔡耀昌，就是社區組織協會。剛剛他自己剛提到，他就覺得今次裡面的事件裡面，雖然有些政治的話題都好，但是其實事件裡面都是牽涉到可能關於歧視或人權的問題的。希望咧就平機會裏邊咧係能夠正視呢個事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我哋係揾到呢個民主黨嘅副主席咧，就阿羅建熙咧，就同我哋傾一傾下咧關於今次個事件嘅。羅建熙，你好。 喂，警長你好。 係啊，你好啊。今次裏邊咧，我想問下咧，嗰60多個議員裏邊咧，有冇包括埋你在內㗎？即係你覺得？ 我自己就冇參與嗰個聯署嘅，但我自己另外寫咗一個喺 Facebook 嘅 post， 咁我諗報紙都有賣。咁我個立場就係會認為咧，喺一啲疫症大家抗疫嘅期間。有啲朋友可能佢就住自己嘅嗰盤生意啊，好啦，佢想保護自己啦，保護啲食客啦，或者係啦，咁佢有一啲嘅措施做咗出嚟，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即係正等於我相信就係例如我哋而家見到香港政府佢向全球封關，咁我哋就唔會話佢歧視曬所有人噶嘛，係咪？咁而大家亦都要記得咧，我諗我哋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你個 context 係喺2月嘅時間，喺2月頭嗰段時間，2月頭嘅時間個疫情真係只係集中喺中國，咁所以有一啲咁樣嘅嘢貼咗出嚟啊，有啲咩措施，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就是、我會理解點解佢哋會有一個咁嘅擔憂咯。 阿羅建熙，即係如果按照你咁講，你覺得就唔係因為政治，純粹真係為咗防疫。 而貼出嚟呢個。會唔會有啲人係有一啲嘅即係政治表態？咁我覺得政治表態係政治表態嚟㗎啦。咁其實就未必係等於就已經等於係歧視㗎嘛，係咪？即係佢一個政治表態都好，佢我唔覺得呢一個就等於直接等於咗歧視。同埋我相信就係我哋唔即係我又唔係 DQ 主任啦。咁我唔會去揣測喂啊你其實心底裏邊咧，其實你就根本係想歧視嘅，你字面借佢嚟過橋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個事實就係佢用疫情作為一個原因，而喺2月头的时间那个疫情是真是一个事实，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到的事咯。 刚才都有提过关于如果是真的防疫的话，即是如果要 对一些即可能有疫情的人是会帮衬间餐厅造成一些所以可能会传染，那其实是另外一个方法的嘛，即等于现在很多大厦都要帮量体温，那你如果真的发烧或者你觉得高温就不让他进去，那应该有一些这样的标准，就不是说就这样一个通告叫做大陸客或者係等等，就唔招呼或者內地客，即係就唔好嚟幫襯咁，就唔會用咁嘅方式嘅表述嘅噃。 我覺得其實你要我會睇幾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正如我先講個疫情係咪真實啦？個疫情係真實嘅時間，我哋當時候其實都話封關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啊，不你其實你入嚟你量體温咪得咯，你申報你有冇去過邊度咪得咯。咁其實都你即係連封關呢個都可以 defeat 埋啦。講真係咪？但係當時候其實我哋嗰個擔憂係啲咩咧？或者我諗個社會嘅擔憂係啲咩咧？我好記得咧，其實嗰陣我哋有幾位教授，袁國勇又好啦。梁翠慧又好啦， 或者何柏良都好咧，其實佢哋都曾經表達過，其實佢哋都認為應該封關嘅。個原因就因為嗰陣嘅疫症嘅源頭，其實就真係絕大部分99% 可能都喺大陸。咁所以你又冇辦法去睇到佢有冇病，因為佢可能係冇表徵，但係已經有病毒。呢個亦都係今次嗰個疫情其中一個會傳得咁緊要嘅原因嚟。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擔憂，你話透過係咪量體温啊、申報啊就得咧？咁我覺得就未必咁簡單可以講到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羅建熙。啱啱同我哋傾嘅就民主黨嘅副主席羅建熙，咁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啲餐廳拒絕招呼內地客嘅。咁我咧就要先休息一陣啦，先聽聽交通同埋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嘅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东行嘅龙尾已经排到去北角警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暂时喺油站。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路交汇处嗰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一啲噶。提一提大家，沙东铁线嘅马场站今日系唔开噶。 科指月份夜市报21782点。成交10103张，跌23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728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10029点，跌173点。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34蚊，跌15.8；阿里巴巴173蚊，跌10.2；中国平安74.45，跌2.65；建设银行6蚊，跌2毫；美团点评75.55，跌6.6；友邦保险64.35，跌3.5。工商银行5.3元，跌1毫；汇丰44.55，跌4毫；信宇光学92.4，跌12.5；盈富基金22.65，跌9.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环亚国际实业、二科控股、汇财金融投资、大丰港同九号运通。五大跌幅股份：中国环保能源、百勤油服、艺高国际、九尊数字互娱同 PF Group。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8，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59，澳元0.593，加元1.434，新西蘭元0.586，人民幣7.023，英鎊對美元1.2，歐元對美元1.101。港金報1388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00.76美元，賣出1501.45美元。港匯指數108.1，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包括是敬业街、开源道和红桃道等等，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现在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排到丽业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平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公路因为有渠务工程，现在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堂路。

中國媒體的駐美機構員工，中方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年底前呢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呢，從即日起四日內就向外交部的新聞司申報名單，同埋十日內呢就交還記者證，同埋今後呢就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內地啦，包括港澳特別行政區咧繼續從事記者工作嘅。咁我諗今日引起大家最多人留意，亦都喺一啲同新聞界有關嘅人裏邊咧特別關注咧，就係呢一句啦，就話咧中方嘅呢個禁制咧就唔單止內地。而係包括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嘅。咁好啦，袁麗昌，你覺得呢個反制或者即係中方嘅呢個措施咧嚇，即係報復呢個美國措施咧，係咪會做多咗咧，同埋會引起啲咩後果咧？ 咁我諗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呢個反制嘅措施先，我諗大家人都未必咁詳細睇到。咁中方就聲稱呢個反制措施啦，佢話呢個係。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合理的 防衛。但你首先見到其實美方之前是在2月18日去宣布中國在美國 的媒體機構要申報啊，要做返呢啲嘢啦。但其實而家已經見到佢經歷咗一個月啦。咁值得留意嘅就係、是、其實當時美國都唔係話完全要驅逐所有呢啲中國嘅媒體人士，佢只係話其實大約呢佢所列出嘅媒體呢喺美國共僱用咗160名嘅中國籍員工，咁呢就係、是、其實要求去減去100名啫，即係其實係減咗大概60名60幾名，佢唔係話要趕走曬你。咁所以一定程度你會見到係咪一個對等嘅反制呢，這個已經係有啲疑問啦。咁之後呢喺中方嘅聲明入面呢，突然之間就話其實我們反對的是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的是借所謂新聞自由炮製假新聞，反對的是違反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希望各媒體和記者為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發揮積極作用。咁所以呢度有少少覺得好似一種圖窮避嫌咁，你明明就係講緊你要報復，你要反制，但原來講講下咧，原來就話其實你反對咧就係佢嘅意識形態偏見啦，嗰啲咩假新聞啊，又話違反職業道德，咁呢個你會見到其實佢背後會有一個目的啦。咁如果以我個人嘅推測，就係近期我諗炒得好熱嘅就係一個叫做個病毒嘅源頭論啦。因為一開始當然我哋都知道中國嘅外交部嘅發言人趙立堅曾經都講過係呢個疫情，或者即係明示暗示呢個疫情係由美軍可能喺十月中喺帶過嚟武漢嘅，咁所以先至出去嘅。咁其實美方一開頭都好克制啦，咁佢都特朗普其實都盡量都冇提呢樣嘢，咁但係後來你見中國其實都有少少咄咄逼人，咁又咁所以令到美國慢慢升級，係話一個係外來嘅病毒，跟住到琴日啦，就變咗做係中國嘅病毒，咁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實點解突然之間北京要抌出呢個禁制令咧？咁其實佢就係想，佢都知道其實源頭論呢樣嘢係某程度對中方係好不利嘅，即係即使你話係美軍也好，你甚至話係咩隕石啊，邊個嚟都好，但係大家都知道根本個疫症其實係喺武漢首先爆發嘅，咁所以咁樣講落去其實。只不過是令更多人了解到這個事實，所以我相信為什麼是要在美國它有這個措施之後是要隔了成一個月先做這件事，是跟應對這個所謂叫源頭論是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呢就是袁麗昌剛才提到2月18號當時美國的國務院呢也都宣布是針對就五間即是內地的主流官方媒體的。內地那幾間呢就是新華社啦、中國環球電視網啦、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同埋人民日報的。咁而家呢中方呢就係話反制措施亦都係要針對有五間嘅美國媒體公司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呢，即係包括袁麗昌你嘅分析呢，都係覺得佢係多咗啦，係咪？因為美方個制裁呢就係話，即係個措施針對呢就係話要減人嘅啫。要減人啊，即係佢冇話要完全將你驅逐曬嘅。咁減人之餘呢亦都要你交出好多，即係頭先講啦，好多嗰啲文件啊，包括財務經營。咁好明顯即係都係一啲即係 有啲針對性去做啦，咁呢個係肯定嘅。咁你提出反制嘅時候咧，就問題係完全驅逐曬喎。咁呢個係會唔會係嗰個對等啦？成日都係講嚇，即係呢個第一個就係大家引起一個注意啦。第二個當然咧，同香港嘅角度講咧，就係頭先講咧，就係你要驅逐埋咧，包括埋香港同埋澳門。咁嗱，香港嗰部分咧就係、是香港有個外國記者協會啦，FCC 啦。咁喺今日咧，佢都發咗個聲明嘅。咁佢哋就話咧，就對中國政府嘅做法感到震驚，特別關注新聞自由在法律保障下，美媒記者不能在香港工作。咁、那個聲明裏面又講到咧，外國記者喺香港嘅工作簽證咧，就係、是、由香港入境處啊獨立審批嘅。咁如果個制度係有改變咧，就會嚴重侵蝕一國兩制。咁袁利昌，你覺得今次如果唔俾外國記者，即係嗰幾個大嘅媒體喺香港嘅話咧，其實應該都造成一啲國際影響嘅。 係。因為對於外國媒體咧，咁其實佢喺國內嘅人員其實好有限啦。咁但係佢都了解，其實舊時喺好多唔同嘅風波，有時都可能會限制佢哋記者嘅喺國內嘅活動。但係佢哋都會覺得，其實只要喺香港，其實仲佢哋嘅員工喺度，咁至少可能雖然可能唔可以直接去採訪到或者點樣，但係佢都係。都可以喺算係中國境內可以做到佢嘅工作，但今次我諗佢係一個我可以定性為一個介乎試水溫或者一個博大霧嘅舉動啦。因為佢頭先都話佢其實要轉移呢個源頭論嘅視線，但係佢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去試一下，其實美國喺呢個疫情之下究竟。佢我而家直情加埋中國同澳門特別行政區上去，究竟佢會有啲咩反應呢？如果佢今次佢唔出聲嘅話，咁係咪咁其實佢就某程度即係北京可以算係過到骨，咁佢第時都可以繼續咁做。咁如果有強烈反應，咁至少北京都知道係咁樣。咁亦都係如果根據翻可能我哋反修例運動入面我哋都見識過啦。北京嗰啲手段其實會針對翻呢啲唔同嘅機構本身啦。其實我諗都相信北京都想其實呢啲機構係自己會軟化啦，因為佢都知道，譬如之前其實引起一個軒然大波就係《華爾街日報》有篇評論就叫做題為叫中國係真正嘅亞洲病夫，咁所以其實佢你會見到喺個聲明入面都中方都對呢個好心痛惡絕，所以如果呢啲媒體其實佢都表現出原來對中國係友好嘅，唔會所謂唱衰中國嘅，咁呢個其實中國都係樂見嘅，但係成件事咁而家當然就害慘咗。相關嘅官員同埋特別係入境處啦，咁今日嘅報道都睇到，其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其實佢都唔知道點回應好，咁佢只可以話強調政府係會按一國兩制嘅原則去處理，咁所以我哋會預期其實佢都係會最後會掟翻去呢、這個入境處嗰度，但如果我哋參考之前係令到外界關注嘅所謂嘅馬海事件，之前兩年前發生嘅，咁之前其實舊時其實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其實佢就話。拒絕馬海入境咧，其實唔關新聞自由事嘅，係屬於正常嘅入境管制嘅情況嚟嘅啫。但今次你中方講到明曬係，由於我係要禁制你，所以咁樣，咁你落到嚟入境處度，佢究竟點樣處理咧？咁呢個我諗大家都好期待。 係啊，咁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北京宣布咗一個反制措施咧，限制五間嘅美國媒體咧，內地啊，同埋即係香港、澳門嘅採訪嘅工作嘅。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想參與個話題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都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我哋呢個時間咧接通咗咧就立法會嘅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咧，同我哋討論下呢個話題嘅。莫乃光你好， 李昌你好， 你好， 莫乃光就我哋睇到咧就你其實就住我哋頭先講嗰個事嗰度咧，就話會提出一個緊急質詢嘅嘛，但系就被拒絕咗啦。咁件事可以仲有啲咩跟進嘅？ 咁當然我哋係要睇下香港政府，好似頭先阿袁利昌你都講啦，即係其實佢會點樣樣去處理呢件事啦。咁你見到今日不論係政務司司長定係邱騰華，咁佢哋都冇嘢可以講。我諗佢哋都好意外嘅，我相信呢啲咁嘅事呢，佢唔知道中央點解而家做乜嘢嘢呢，都包括港澳咁一句咁樣講咗出嚟，不過好奇怪又。今次又唔敢講，包括台灣。咁但係咧，佢即係咁樣講， 出嚟之時咧，實際上香港政府點樣有冇去準備去如何處理咧？呢、這個我相信香港政府就未有準備啦。咁、所以我哋都而家俾個壓力，都係要俾翻香港政府話：喂，究竟你點樣處理？你話根據一國兩制去處理，咁呢件事呢、這個要求自己本身。從我哋嘅角度嚟睇，絕對就係違反一國兩制嘅。嗱，而家你無論講到係我哋出入境嘅自由，以至到呢、這、一個新聞自由22条、27条，咁、其實咧都係好明顯，即係一般人常理都會覺得係違反咗基本法。但係當然啦，我哋見到下晝外交部嗰度佢哋出嚟就係講，就係話呢個係外交事務嚟嘅。咁、我唔知道即係新聞。採訪喺香港嘅自由，同埋譬如話銀行佢哋可唔可以喺香港做生意？即係美國嘅手機可唔可以喺香港賣？咁樣呢啲咁嘅問題，會唔會有一日都變咗外交事務喎？嗱、商界咧，的確係會有咁嘅擔心同埋關注嘅喎。外商唔好話淨係外媒，咁我諗呢啲佢哋你特別係嗱，尋日我哋啱啱先至傳統基金會將我哋香港由第一位。跌到落去第二位， 即係嗰個自由經濟嚇， 自由經濟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呢一個排名，二十五年嚟香港都係排名第一嘅。有咗呢個排名之後咧，我哋都係第一嘅。回歸前到到回歸後，咁而家逐步咧嗰啲差距越嚟越細，到到而家真係俾新加坡追過咗啦。今日發生樣咁嘅嘢，你試想下出年我哋跌多幾位都有可能 嘅。咁啊，江華弟，按照而家咁嘅走勢啦，即係如果外交部或者係北京話依個係一個外交問題，就唔係話你香港嘅咁可能我哋真係冇辦法嘅，因為基本法咧，佢將佢咁樣演繹嘅話咧，就係、是、一個外交國防就係、是、中央啊嘛。咁呢個問題就即係、就是、你哋會點回應呢個咁樣嘅？ 我諗講法咧，回應當我嘅回應，我諗民主派嘅同事今日都好多都回應咗啦，即、就、係、是、覺得呢、這、一個絕對冇可能係一個外交嘅問題啦。嗱、咁當然啦，我相信嚟緊呢件事會點發展咧，大家都會全世界都會睇住嘅。嗰幾間嘅美國媒體或者其他嘅美國媒體、全球嘅媒體都會睇。今日都有一啲外媒，唔係美媒，但係其他國家嘅外媒嘅朋友，咁佢都唔係採訪，佢淨係即係問我，佢話：喂，你會發生咩事呢？我都唔知道。咁我哋只係一定係要求，就係睇住香港政府話，你一定要根據翻，真係好似阿邱騰華今日講啦，你根據翻基本法去做，即係點呢？即係唔聽佢話咯。咁但係有冇咁嘅可能呢？嗱，呢個唔係我哋揣測嘅範圍之內啦。我只可以講嘅就係咧，我覺得咧。而家今日你都會見到，不論係外國記者會啦、記協啦等等，都出咗唔同嘅聲明啦。其實都係問政府：喂，你澄清、你會點做、咁我唔排除真係有可能佢哋呢啲嘅外媒或者呢啲嘅傳媒組織，如果真係政府做咗某一啲嘅處理方法，亦都唔講係咩處理方法，因為我唔建議政府咁做，我冇理由估佢點做，亦都冇理由講佢應該可能點做。咁無論佢點做，而呢啲嘅做法係違反基本法嘅，我覺得呢係絕對有可能係有人會提出司法覆核嘅。如果係咁嘅話呢，咁又去迫使一個情況出現，係咪又要咩解釋基本法啦、之類嗰啲咁嘅問題？即係呢啲咁樣樣嘅情況，唔係我哋想見到嘅。但係而家見到咧，呢、這個嘅令到我哋一國兩制流失或者呢啲嘅問題出現咧、原來又係再一次係中央。主動去引致我哋香港有呢啲咁嘅問題，咁呢個唔單止係你講，我哋講啲人權啊咩嘢，我真係三番四次講，呢、這個係對我哋經濟係有直接損害。 其實呢、這個邱騰華，我哋見到咧嗰個媒體咧問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基本上冇答到噶，即係都冇正面回應過，只係話政府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去處理咁。咁睇嚟咧就。唔係好減正面答啦，係咪好明顯啦？ 我諗佢 減正面答 點答咧？佢同埋佢話揾翻相關嘅部門，即係唔係外交部門去答咯，唔係佢個局咯。咁佢想卸啦，咁但係你見到就算呢、這個政務司司長冇得卸啦，邊個局嘅問題佢都應該要答啦，佢都冇答到，一句説話都冇講到。 因為咧，剛才我哋上次即係或者早前咧同你傾過，你都係其中即係一位成員啦，係去過美國。即係見啲議員啊、智庫嗰啲咧，就傾關於呢個港美關係法啊，同埋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咁你喺嗰個印象裏面傾裏面咧，呢啲咁嘅事件咧，譬如今即係而家講話即係禁止啲美媒喺香港咧，其實對 嗰、那個中美或者即係而家即係會寫緊報告咧，就有冇影響咧？你覺得？ 我覺得絕對有啦。咁、因為你話人權一啲佢哋所謂講嘅對國際人權標準一啲嚴重嘅侵犯，咁新聞自由肯定係啦。咁今次中國出現一啲問題，即係佢哋成日可能都有用啲手法去趕走啲外媒，咁但係第一次出現一個好明顯，我相信喺國際眼中都係覺得係違反一國兩制嘅同埋高度自治嘅情況，就係、是上面會話俾你聽，你都要包括你嗰度啊，你嗰度都唔俾啊。咁呢個即係點樣處理嘅方法，我哋唔知，但係淨係有人喺上面，即係喺北京嗰度作出一個咁嘅要求，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侵害一國兩制啦，侵害香港高度自治。咁我覺得呢一啲佢哋一定睇到，一定知道，尤其是今次係涉及嘅正正係美媒添，係佢哋嘅公司，佢哋國家嘅公司，即係佢屬喺佢來自佢哋國家嘅公司，同埋來自佢哋國家嘅好可能有公民啦嚇，佢啲記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佢哋一定會看在眼裏，冇可能喺呢份報告入邊唔會包括咯。 好啊，咁我傾到呢先啦，唔該曬你，莫乃光。 好，唔該，多謝。 啱同你傾嘅咧就係資訊科技界嘅立法委員啊，莫乃光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關於呢個中方咧，就對一啲美媒咧採取反制措施，同埋禁止佢哋喺港澳採訪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自由風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仲有少少時間咧，又想揾阿袁黎昌最後同我哋都講下啦。你覺得而家最後咧，如果美國寫報告啦，關於香港情況評估咧，呢件事裏邊嘅份量，你覺得會有幾多？ 咁由於有呢個馬海事件嘅先例啦，咁其實通常都會寫落個報告嗰度嘅。但係即係我諗更加耐人尋味嘅就係中方唔知道有係會有咁嘅事。咁但係點解佢都喺即係而家我相信香港嘅主旋律就係點樣中方令到香港政府個民望可以回升翻啦，令到九月建制派可以即係唔使輸咁多議席或者保持到啲議席啦。但係點解而家要突然之間又知道有兩份報告其實都已經美方係要就嚟要公布，咁點解要挑起呢件事咧？咁所以我頭先我個解釋一方面就係個源頭啦。另外我諗其實都要滿足翻國內，其實而家主旋律都係個抗疫工作就做得好好啦，咁疫情又好穩定啦。其實佢本身都唔想外界可能知道佢太多嘅虛實，所以亦都係借呢個事件嚟去等可以國內多啲外國記者可以離開，等佢可以喺呢、這個輿論操控上面可以容易多少少。 好啊，咁啊唔該曬袁黎昌啊，咁我咧就到時間咧就聽下新聞先啦，翻嚟咧仲有自由風 嘅罪名，佢入禀要求披露有關嘅片段。以證明他當日受傷是由警方造成，亦都有助其他的受害人申訴。澳門新增第1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個在酒店任職餐廳侍應的菲律賓僱員，最後上班的日期是1月26日，之後返回菲律賓探親，到3月16日乘坐香港航空 HX782 由菲律賓到香港，再坐金巴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澳门卫生局说，由于连续有个案都是经香港到澳门口岸发现有烧，已经通知香港卫生当局注意。另外，由于有中度风险个案是回家之后确诊，为了减低社区感染风险，会即时更改检测的措施，所有分流特别急诊的人士都要留在医院等候检测结果。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能见度颇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讲两宗交通意外，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的，啱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另外就是丁九桥，丁九桥翻屯门方向，近住 Q 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暂时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咧就系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啦，较早时取消咗噶啦。主桥嘅中快线嘅车速限制就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过晒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啦，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油街。喺九龙啦、观塘商贸区一带，包括敬业街、开源道同埋红桃道，仍然系相当之繁忙。伟业街去敬业街，龙尾就排到丽业街。另外咧，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嘅慢线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大树下西路。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沙公路沙仓方向屯门、赤鱲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咁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家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中国研究政策的专家是预测2008北京奥运将会被杯葛，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的领袖都说不来，或者说我未决定。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有些运动员就不会明说我因为什么政治原因来，他就说北京的空气非常之差，不适合长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會開另一個話題咧，同大家傾傾咧，就關於一啲即係都係同個政治有啲關係嘅。咁咧就係民政總署咧就要求呢個區議員咧就移除咗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嘅一個告示啊。袁尼昌你喺度啊？ 係 我哋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啦，袁尼昌啦。咁我哋其實喺第一個鐘頭咧，今日咧就傾過關於平機會咧，就最近收到成600宗啦，同疫症有關嘅查詢咧。其實好多咧都係話啲餐廳食肆就拒絕招待啲內地客啦。咁我哋而家跟住。佢傾呢個咧，其實都係有啲相關嘅，就因為咧深水埗嘅區議員咧李文浩啊，同埋公民黨嘅劉家恆咧，就喺佢嘅辦事處咧，佢哋兩個人嘅聯合嘅辦事處外邊咧，就張貼咗一個咧叫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嘅告示，咁啊惹嚟咗好多爭議啦。咁啊包括咗民建聯啊等等多個團體咧，近日都先後咧就向民政總署同深水埗嘅區議會咧就抗議嘅。咁好啦，袁尼昌，你睇呢件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結合埋個平機會咧，即係早前咧關於疫症嗰個一齊去傾嘅。咁我哋都提一提啦，电话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有兴趣咧参与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袁尼昌，你觉得接连地出现呢啲咁样嘅，即系啲其实都几针对下啦，即系尤其是对内地人嘅。其实呢个反映咗香港一个咩嘅政治气候咧？ 咁近期除咗 這個比較炒得好熱的藍絲與狗不得內盡之外，其實都有好幾件事件，正如陳景祥你都講到，佢都是立場先行的，甚至是出現了一個民粹化的趨勢的。咁呢個所謂藍絲與狗不得內盡，就係頭先係李文浩同埋劉家行議員喺門外度張貼嘅啦。咁另外其實亦都會係有東涌區議員，係一個本土派區議員黃俊陽，佢亦都喺社交媒體都話，基於良知為由，黃俊陽議員將拒絕接受所有支持23條立法的市民的求助，不論民意，轉不論白色恐怖，從今天起直到永遠。咁頭先陳景祥你都提到啦，其實你講緊係應該係民主，關於民主黨嘅蔡耀昌事件啦，因為佢係關對於有食肆拒絕招待內地人，即係涉及歧視呢樣嘢，佢係向去信呢個平機會啦，咁所以令到係民主黨內好多人都好不滿，覺得佢因為呢個店當然如果拒絕內地人，通常係一個黃店嚟嘅，咁就覺得佢表面上就話佢係唔支持，即係或者唔撐呢個民主黨入面大部分人嗰個封關決定，但實質上即係話其實佢係對黃店督灰，甚至係對呢個反修例運動嘅一個背叛嚟嘅，咁所以喺呢幾方面都見到其實係出現咗一個民粹化嘅發展啦，而呢個係同平時傳統嘅民主派嘅區議員嘅作風其實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因為我諗有啲報道或者有啲其實傳統嘅泛民區議員佢都話，其實通常服務啲市民咧都係唔分政見嘅，其實係預咗係要服務所有人嘅啦，即使佢個即係唔係特別支持佢，或者政見係唔相同嘅，咁所以而家出現咗一種新型嘅，可能你話係一種民粹啲或者本土啲嘅一種區議員，咁佢係會有佢嘅取向，就係好明顯，就話如果你同我係即係道不同不相為謀，咁我就唔會服務你噶啦。咁所以呢個係會引起甚至連即係對同民即係比較熟悉民主派嘅中大高級講師蔡子強，其實佢都有啲意見啦。即係佢話其實特別係佢點名李文浩同黃俊陽兩個人嘅作風實在走得太過極端啦，咁亦都強調，區議員咧係使公帑錢嘅，唔係靠支持者嘅資源，所以如果淨係用政見去劃分服務嘅對象咧，其實係講唔通嘅，亦都好語重心長，就話如果喺西方一個好成熟嘅民主國家咧，咁其實就唔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嘅。 係，咁我哋傾呢件事裏邊咧，我哋就當然都要揾一啲即係事件嘅主角啦。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揾到深水埗區議員啊劉家恆咧，同我哋一齊傾一傾關於呢件事嘅。刘家恒， 你好。 嗱，你啱倾紧咧，就关于你同埋呢个李文浩咧，就两个嘅联合办事处出边就张贴咗一个咁嘅告示啦，吓，即系蓝丝与狗不得内进。咁嗱，最新一啲发展咧，就系民政事务处咧都讲咗嘢噶，出咗声。咁就呢个告示引发咗唔少矛盾啦。咁亦都话咧，有关行为咧涉嫌违反呢个区议员及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员嘅操守指引嘅。咁好啦，咁啊，刘家恒啊，你同我哋讲下啦。如果而家民政事务处都讲咗啦，出咗声啦。咁你哋喺呢个事件嘅呢个风波啦，我哋讲啊，跟住落去会点样做啊？你哋个立场啊，或者你个做法上？ 其实我就觉得啦，即系佢封信上面其实都系讲话一种提示啦，就系话如果我哋就唔将我哋之前张贴出嚟嘅一啲告示移除嘅话咧，就有可能系会即系呢一个酬津系未必会派发，或者根据呢一个酬津嘅指引咁樣，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即係我哋貼咗呢張嘢之後啦，即係有一班嘅即係藍絲啦，即係佢上嚟就即係有影響到我哋即係日常嘅運作啦。咁其實之後我哋都有落街去開街站嘅，咁即係佢哋口中所講嘅有會挑起即係社會上面嘅仇恨啊，又或者會撕裂個社會嘅話，其實我哋呢開街站嘅呢段時間咧，即係我相信即係市民好多人都會關心呢件事啦，即係都會有睇到呢件事。但係我哋去開街站嘅時候係一啲即係反對嘅聲音都冇。即係仍然都係不斷有即係街坊啊市民係過嚟講話加油啊，就支持你，甚至乎有啲就係知道咗民政總署佢哋出咗個咁嘅聲明或者一個回應之後咧， 佢哋係同我哋講話，即係就算佢政府係唔俾即係呢個酬津或者唔會俾我哋 claim 到一啲日常開支嘅時候咧，佢哋係唔介意一大班嘅即係街坊佢哋去可能去夾錢或者係點樣租一個比較平啲嘅地方俾我哋去繼續即係。我哋就做我哋嘅日常地區工作咁樣嘅，所以話係你講 啊，劉家恆啦，你頭先都提到咧，就提出有個薪津酬津指引嗰件事嘅。咁呢個指引咧就話咧，就區議員使用公帑嘅時候咧，需要遵守個公開、公平咧同埋問責嘅原則嘅。咁嗱，我哋都知道咧，其實選舉咧梗會有兩個陣營對壘噶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咁但係選完之後咧，我哋通常咧就話要擺埋一邊噶啦嘛，就應該當選者咧要服務，譬如你有個社區，咁啊再高層啲咧就係服務全個國家或者當地嘅一個城市。咁你哋嗰度个逻辑咧，就话要特别牵出呢个蓝丝出嚟噶，甚至蓝丝与狗啊。咁第一咧就系变咗一个唔系全民咁样嘅概念啦吓。咁亦都有提到咧，就系譬如包括咗一啲学者咧，即系包括咗头先啊袁弥昌所引嘅蔡子强讲咧，呢啲都系来自公帑噶嘛。咁我哋希望个选举完咗之后咧，就用公帑嘅议员咧去服务呢个区里边所有嘅居民啊，或者系嘅街坊嘅，咁你点样去理解你哋而家嘅做法？其实第一系咪有冲突咧？同呢个咁样服务全民呢个咁嘅原则，同埋点解你要咁坚持用一个咁样政见嚟去标签，而系我呢班人我就唔会理你噶啦，或者甚至你唔好入嚟我度？你点样去解释呢样嘢咧？向你嘅街坊， 即系其实咧，即系点解会有一张咁样嘅标示系喺我哋办事处门口咧？事源就系其实。已經係講緊，當我哋係呢個辦公室係差唔多去到呢個裝修接近尾聲嘅時候咧，我哋喺呢個場地咧就俾咗一個即係街坊會嘅一個即係一班嘅街坊啦，佢哋又未申請嘅全註冊未有嗰啲嘅，咁純粹係一班熱心嘅街坊，佢哋就去。即係揾到一啲免費嘅酒精搓手液，跟住佢就諗住借個地方去派發俾啲市民啦，係街坊啦咁樣。咁但係咧，當佢哋係呢一個搞緊呢一個活動嘅時間咧，咁就有一啲市民啦，咁佢就可能同我哋呢一邊陣營嘅政見係唔一樣嘅時候，佢哋拎完即係街坊即係呢一班。即係好熱心街坊去籌措翻嚟一啲酒精搓手液嘅時候，佢哋係會鬧翻轉頭嘅，係去搗亂個現場嘅。咁當時佢哋就見到呢個情況咧，就為免再有同類型嘅事件再發生咧，即、就、係、是、一啲搗亂嘅藍絲啦，即、係就唔歡迎佢哋入嚟，就以免即係一啲即係正常嘅派發係會受影響咁樣。即呢段時間。就係個事源，就係點解會有張咁嘅紙？咁我哋亦都喺呢段時間入面咧，都係即係不斷係見到有，即係其實咧，我哋貼上去嘅時候，根本就冇咩人去懷疑有呢張嘢嘅。即係去到好近期嘅時間啦，就有一張相影咗出嚟，然之後擺咗喺啲群組入面啦，然之後就瘋傳啦，跟住就掀起咗即係一個咁嘅風波啦。咁即係其實我哋就覺得咧，即係貼一張代表我哋立場或者政見嘅一張標示，喺一個私人嘅地方嘅時候，其實佢哋可以表達意見嘅。即係當然佢對於我哋嘅立場，可能覺得會有啲即係唔係咁能代表佢哋啦，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意見喺度噶嘛。咁 刘家恒啊，你讲到你嗰个系私人地方，又未必纯粹系私人地方，因为你呢个系讲紧一个联合嘅办事处嘅，系咪咧？呢个办事处咧就系讲紧即系所有喺当区你选区里面嘅选民都应该可以行入去，或者要求你帮助啊，或者向你表述某啲意见啊，或者要求你帮手。咁嗰个就唔系话纯粹你自己嘅私人地方嚟嘅嗰个。 首先我哋想讲咧一样嘢就系，我贴呢一张纸出嚟咧，即系如果即系我哋见到嘅一班人入嚟咧。佢哋係非常之即係需要我哋去幫忙，或者佢哋唔係嚟搗亂嘅話咧，我哋係未必係會即係有啲咩抗拒嘅。只不過係呢一張紙係我哋係一個 即係意見上面表達啦，我哋代表我哋嘅政見。 但 係 呢個意見係咪太強烈咧？同埋已經係令到即係我諗好多人即係覺得係唔係一個正常嘅表達咧？因為你呢個表達就第一用藍絲啦，即係好清楚嘅界定啦，同埋與狗喎，即係呢個狗我諗令好多人係諗起咧，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緊都係上海灘當年就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啊嗰啲咁。咁呢個係有一個相當強烈嘅貶義，同埋一種係其實帶有都幾強烈嘅歧視或者侮辱嘅成分喺度嘅噃。 你講話即係有歧視或者侮辱成分，我就唔覺得。因為點解我哋當初係會加埋狗上去咧？係因為我哋辦事處入面係有貓嘅。 嗯， 即係如果真係有狗，如果你又要將佢去講到係即係民族大義啊，或者各樣其他嘢嘅時候，可能就即係我哋已經係講過好多次，但係唔關乎呢啲咁嘅問題事。 但係如果簡單啲講咧，劉家恆，如果簡單啲講啫，即係我哋譬如頭先已經講咗啲背景啊，或者我哋唔好話爭論與否嚇，係咪即係民族大義？簡單地講，如果你覺得譬如話事源係因為有啲街坊派手役而引起，咁你就作為一個當區嘅議員咧，當選咗嘅。應該代表個區去幫啲市民啦。咁你自己好簡單啫，就係、是、你覺得藍絲與狗不得內盡呢句嘢再貼出嚟，恰唔恰當呢？如果你經過咗咁多聽完意見之後，你會選擇一個我會繼續貼嘅，唔理咁多。我因為係一個私人地方，還是你聽完之後你覺得會有啲誤解，其他嘢我會修訂下，或者甚至係將佢唔貼啦。簡單講，你會點處理呢？其實 暫時係冇呢一張紙， 冇呢張紙， 暫時存門口嘅。咁但係之後會唔會張貼翻同類型嘅字眼呢？有可能會，但係點解我哋有咁樣嘅立場，或者點覺得點解需要貼翻？係因為真係有一啲所謂藍絲係會一大班人上嚟搗亂嘅，真係會影響到我哋日常運作。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如果佢哋係一個街坊或者市民，佢哋係即係唔會去即係標明自己係。是哪一個陣營或者怎樣的話，他是 需要我們去幫忙，或者是需要我們提供一些服務去幫他的話，我們是無人歡迎，我們是會幫的。即如果他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上到來呢，如果他們是打著即有些人是上來搗亂，就說 我是藍絲來的，你會不會幫我還是怎樣啊，其實他是拿著棍在旁邊的。即 你怎樣去即確保自己是安全，辦事處又不會被他們即影響到日常運作，又可以幫到他呢？如果他本身是說、可不可以幫我就住即申請公屋，或者其他申請津貼，或者其他一些、可能屋企滲水的一些問題去幫下他們，或者提出一些意見，我們絕對是會幫他們的。 好，那麼麻煩先啊，劉家恆。啱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深水埗區員啊劉家恆嘅，咁我同佢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最近咧就出現咗一啲嘅標示咧，就係引起咗好大嘅爭論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個討論咧，可以打嚟啊18723111。咁我哋都要講一講咧，就因為呢件事咧，其實都分開咗兩邊嘅意見啊。咁我哋都其實邀請咗咧深水埗嘅一啲民建聯嘅議員咧，就同自由風傾下嘅。不過但係我哋邀請咗之後咧，就佢哋就拒絕咗咧，就冇出現到啊。咁我哋或者到呢度咧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同大家傾。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仔啊，人哋都话停课不停学，你就日日匿喺度打机。 我功课都做晒啦，梗系打翻阵机先啦。 一个5岁至18岁嘅青少年，应该每日最少要做6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噶。 车又唔落得街，想做体能活动都做唔到啦。 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嘅一种嚟噶，快啲过嚟帮我吸尘散浴缸啦！ 旅游乐园。牙买加是加勒比海的第四大国家，它1962年宣布独立之后，政治经济停滞不前，首都京士顿更加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至于开曼群岛是英属海外领土，亦都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有钱的地方。 仙奴早前就一次过导游过这两个有鲜明对比的地方，它为什么要去，又看到什么，深刻体验今个星期六上来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係民政處咧就係促希望咧呢個區議員咧移除一個咧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嘅告示嘅，咁呢件事都引起好大嘅爭論啦。袁麗昌，咁我咧就有聽眾咧都打通咗你18723111嘅啦，不如同聽眾阿張先生傾一傾先。張先生， 你好。 係啊，主持人你好。 係你好，你好。 我。 我自己咧作为黄丝嘅一员啦，我都觉得呢两个嘅区议员咧，简直系为争取紧民主嘅香港人嘅一族咧，带嚟极大嘅耻辱同埋一个后退。我觉得咧，我哋去争取 universal suffrage 一人一票嘅选举权咧，系建基于一个好成熟嘅一个民主嘅制度，同埋咧选民系有一定嘅质素，去明白民主嘅真谛系乜嘢嘢。你睇下，如果美国选总统，无论你系边一个政党，到最后赢咗，佢赢咗之后，佢个总统系为全个国家服务噶嘛？有乜理由佢会系用呢一样政见去标榜话蓝丝就唔去服务呢？呢个根本就唔系我哋争取嗰个民主。我作为黄丝嗰边，即系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如果传到去国际嘅社会里边咧，系会带嚟好多人咧觉得香港系未 ready。for 一個 universal suffrage， 因為我哋嘅選民咧，或者係我哋嘅議員本身個素質啊，未去到嗰個位啊，即係我覺得係為我哋爭取民主嘅香港人咧，係帶嚟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咯。我就係想講呢個。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生嚇。 多謝。 咁依位張先生都表達得好清楚啦，袁利昌係嘛？咁到底對我哋爭取嘅民主係咪真係有影響咧？同埋即係依種咁嘅政見嘅撕裂喺歷史上都發生過啊，但係最後嘅結果得出嚟咧，可能好恐怖啊！ 因为始终而家系即系旧时民主可能比较单一化，但系而家民主都有一啲比较倾向民粹式嘅民主，同埋你可以话传统啲嘅民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我相信头先阿刘家恒佢哋都有少少骑虎难下嘅，因为佢本来佢都话佢已经搣咗落嚟噶啦，但系由于嗰、那个媒体咁，当然报道完之后咁，令到佢有少少进退失据咁样，咁佢可能，所以头先可能佢都要表态，都要话我可能会再贴嘅咁样，但我相信佢都大概终于都了解到个事情嘅个严重性喺边度，同埋当然呢个成件事都系。其实是一个正如刚才张生都说是一个都是一个受人以病的事的，其实没必要要这样令到你说即是本土派也好，你说是黄丝也好，你说是运动的人士也好，即都唔即係你會令到佢哋其實都好尷尬。咁呢個某程度亦都係你個運動，你成日都標榜係一個唔割席啊，或者甚至唔批評嘅個態度，其實會出現一個咁嘅危險。 其實大家都唔希望即係政治意見啊，或者個分歧而演變成一種即係歧視啊，或者我哋叫仇恨啦嚇。咁好啦，咁我繼續聽一啲聽眾嘅電話先啦。有位曾先生咧就打通個自由風嘅，曾生 ，Hello， 你好 ，你好啊，請講。 是啦，我就觉得我哋嘅区议员如果讲呢番嘅说话呢，就真係我觉得我哋香港人真係好优秀嘅，但係点会出到啲咁样嘅区议员。正如头先有位先生讲，就算美国总统都要服务全美国人，黑人、白人、红人，乜嘢佢都要服务，有乜可能唔服侍黑人、唔服侍红色人呢？就算国民党新民，佢个蔡英文，佢叫咩党啊？ 系民进党。 民进党当选，佢都唔能够讲话唔服侍国民党啦、啊。呢根本点搞政治啊？即系连啲最基本嘅都未晓。我个民主党个咩枪啊？蔡咩枪？ 蔡耀昌。 蔡耀昌就系呢个，真系攞咗一百分啊！一企硬，我唔能够即系为咗呢件事。而真系而折腰嘅，佢真系一百分。 明白晒，唔该你啊，曾生啊。 多谢你，曾生。 系啊，咁曾生就反映咗嘅意见啦。咁今次里边咧，呢个即系引起嘅争论咧，其实都好大嘅。咁大家要兴趣参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其实咧，就好多地方嘅政治里边咧，其实都有呢啲冲突噶。袁利昌啊，即系我谂，尤其是系啲政客嘅所为啦，即系用呢啲挑起矛盾啊、冲突啊等等。咁但系对个社会嚟讲咧，肯定要造成更加大嘅撕裂啦。咁我今日曾经倾过嘅温啲平机会咧，就话啲餐厅拒绝招呼内地客咧，同埋呢一个咁样嘅告示咧。其实都有些相同的本质的，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来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我们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81宗， 另外，新增八宗的初步阳性个案，这些个案之中只有一人没有外游记录。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28岁的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他早前到过法国和奥地利训练，返港之后喉痛和咳嗽，他住在沙田的体院宿舍，昨天到私家医生求医之后再被送到医院。其余新增患者分别到过德国、荷兰、瑞士、泰国、英国等等。其中一名55岁男子和太太在今个月的4号至14号参加美丽华的西欧旅行团，那个团有30多人，患者和太太抵港之后在屋企家居强制隔离。没有外游记录的患者是50岁的女士，是国际学校的文职人员，潜伏期较多到中环的兰桂坊。而八宗初步阳性个案之中，包括一名24岁到过伦敦的报社职员，亦都包括英国的留学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说，政府在疫情初期曾经联络酒店做检疫设施，但是反应不积极。在现阶段征用酒店作为检疫设施相当困难。他说，随着市民和留学生返港，预计未来一两个星期的确诊个案数目会上升。至于政府应不应该拒绝非香港居民入境，王家庆就说，政府相信实施强制隔离措施，不论是在检疫中心抑或是居家隔离，能够限制非香港居民来港，政府会观察强制隔离措施的效果。高等法院裁定港铁需要向入品人，即是教大学生梁耀庭披露831太子站和荔枝角站的所有闭路电视片段，港铁要在7日内交出这些片段，梁耀庭用作民事索偿的用途。法庭说，有关的片段有助入品人了解当时站内发生的事，对于他之后提出民事诉讼的意义重大。梁耀庭在庭外形容今次只是小胜，呼吁香港人坚持，不要放弃，要抱有希望。梁耀庭去年9月1日凌晨在太子站被捕，涉及非法集结的罪名，他入品要求披露有关片段，以证明他当日受伤是由警方造成，亦都有助其他的受害人申诉。日本一名确诊新型肺炎之后故意到酒吧散播病毒的男子，延至今日死亡。死者是一名住在爱知县的57岁男子，今个月4号被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但是他无视当局的指示，当日晚上仍然去当地一间酒吧，并且向家人透露是故意外出散播病毒，第二日入院治疗，延至今日不治。那间酒吧事后已经暂停营业，一名30几岁的女职员上个星期四亦都确诊。日本目前有超过1500人确诊新型肺炎，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死亡病例有36宗。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能见度颇低，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正常，咁但系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仅包括是敬业街、开源道和红桃道等等，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消息，咁东铁线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以配合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列车系唔停马场站。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未来嘅大城小事。 首尔级唱份系近 VTU 满溢两亿大城小事，有泰文嘅利是封，你见过未啊？我今年咧就买咗好多个啦，因为咧要推行呢个教泰文，而对于泰国华侨咧就会重视呢个农历新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就係一個個案，就區議員咧就有個告示咧，就話藍絲與狗不得內盡，咁引起好大嘅爭論咧，亦都引起咗民政總署咧發咗信咧，就係提醒咗依嘅區議員咧，就關於啲操守嘅指引嘅。咁好啦，我哋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有深水埗嘅區議會主席阿楊旭咧，同我哋傾下嘅。楊先生你好。 喂 ，hello， 大家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咧倾紧咧，关于啱啱之前咧就同阿刘家恒倾过嘅，咁咧就系有个告示嗰个问题啦。咁啊，呢个民政总署都已经出咗一个信啦，就话咧就要求你个薪酬指引咧要注意某一啲嘅准则嘅吓，咁啊包括咗要遵守公开、公平啦、问责啦。咁啊，杨旭啊，你系呢个深水埗嘅区议会主席啊，你见到呢个咁样嘅民政总署出咗声啦，咁你会有咩嘢去做嘅咧？其实？ 其實呢我就基本上是沒什麼可以做到的，因為根據現在那個、指引，其實它寫得都幾很主觀的，你的什麼影響區議會的信譽啊、什麼不合理的對待那些東西，其實這些、很難說的啦、有些人覺得是，有些人說不是，但客觀上我有什麼做到呢，我就只不過是當超過一半的區議員他去聯署去譴責或者去即係要我哋去警告某位區議員嘅行為嘅時候，咁、我先有得可以做，我先可以即係召開會議啦，去討論呢個議程啦，去睇下大家覺得佢嘅即係行為係咪不合適啦，咁樣再繼而係咪需要做咗譴責？但係未有超過一半議員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區議會主席係冇乜嘢角色嘅。 我想問下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內盡》呢個告示啊？ 即其實我其實都理解有些議員是即有些這樣的做法，但是問題就是現在那個社會的大氣候呢基本上真的很對立的嘛，你知很對立，同埋即其實是兩邊真的好即係對視咁樣，咁其實呢個即係源於個政府個施政問題啦。咁、所以我都係理解 唔係施政嘅問題，即係而家我哋講對立係個客觀事實啦。但係你作為主席，如果係有區議員係貼咗呢個張即係呢個告示，引起個區裏邊好多人係不滿嘅，或者有啲人覺得就係話佢係違反咗原則，唔係服務緊成個區嘅選民嘅。咁你作為區議主席，你覺得有冇角色可以做啲嘢咧？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嗰啲一半數議員投票嗰啲就係規矩啦，即係嗰啲有投票咗出嚟一定要做嘢添啦。但如果冇之前咧，你會唔會有啲嘢嘅角色可以扮演嘅咧？其實 我真係冇角色嘅，我想我都再同大家講一次，因為我都係依法辦 事。即係你覺得係做一個區議會嘅主席喺呢件事裏面冇嘢可以做？ 嗱，主席咧就係主持會議同埋根據個會議常規去執行啦。咁問題就係而家會議常規咧。就頭先我同你再重新再講多次，就頭先嗰啲嘢啦。咁其實我都要等有其他議員去就住呢件事去召開會議，又或者係即係俾個文件上嚟，我先去處理到嘅。係啦，係啦。咁基本上同民政事務處一樣，佢哋根本就做可以批評咪批評咯。佢哋就批與評完，批評完佢其實係監察，即係佢唔可以管制 一啲，因為我哋民選嚟㗎嘛，我哋係要同邊個交代？我咪要同民政處交代，我係要同我哋啲選民交代，係啦。咁最終即係而家個權力分佈係咁樣嘅時候，即係你民政處冇得咩可以做到 嘅。即係你個區議會主席係冇嘢可以做嘅係嘛？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啊。咁楊旭咧就係一個區議會嘅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咁佢自己自稱咧就冇嘢可以做啦，咁所以咧我再問佢，其實都冇乜特別答案可以俾到我哋噶啦，係嘛？啊，袁尼昌啊， 係 啦，咁我哋不如 好奇怪，應該係都有操守指引同呢、這個。呢、這個酬津指引咁點解都冇乜嘢都做唔到嘅？ 係啦嚇，咁啊就係啦，咁我哋不如就聽下我哋聽眾嘅意見，可能咧就可以有啲參考嘅作用添嚇。咁我哋聽眾裏邊咧有蕭先生打通嘅自由風嘅，蕭先生你好， 係請講。你好啊，咁我都想講下呢個話題咧，就點解有呢種嘅情緒？呢種咁嘅情緒出嚟咧，係其實係我睇見太多嘅嗰場運動咧，太多嘅例子，譬如話嗰啲藍絲啊，同嗰啲防暴打曬膊頭啊，斬人啊，咁啊警察唔拉啊，咁啊你記唔記得元朗有個七二一嗰個打人嗰個影貼曬相啦，未拉啊嘛，我唔知拉咗未啦，好似有啲都未拉啊嘛，咁啊所以咪有呢啲情緒出嚟咯。 所以你覺得呢啲事件係有個背景嚇？ 是有個背景的嘛，有這個大背景嘛，只是這位區議員的反應是很不成熟，這種做法是很不成熟，即是有些幼稚啦。你應該是即是那個策略是很低莊啦，你可以即是我覺得啦。你即如果是成熟一點的，你咪用這個機會是感化那些男士咯，你咪去攞多些證據啊，攞多啲你我哋嘅，即係譬如話你個黃爺，你咪攞多啲證據出嚟咯。嗱，你咁呢件事係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挑釁咧，我就梗係唔會服務你啦，係咪先？我你攞支支棍嚟挑釁嘅，咁啊，梗係我梗係唔俾你入啦。 好啊。 點？但係你要明白嗰個大背景，即係我聽得呢啲傳聞太多啊嘛。喂，斬人啊，打人啊，喂，啲警察睇見。周世波同冇事，咁啊，梗系有呢啲反應出嚟啦。 系明白，咁啊，蕭生講到咧，就要睇埋個背景嘅話咧，就可能有啲考慮啦。咁但系佢都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啲幼稚噶。咁好啦，咁我亦都有另一位聽眾阿蘇小姐打通咗嘅，蘇小姐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系請講啊。 系其實咧，我對於兩位區議員咧，都係有少少意見嘅。其實我都本身我講咗我自己先，我。是班年青人嘅，咁但系咧，如果佢用呢、這個藍絲預告不可進入，我覺得好似有真係歧視嘅感覺咯，同埋好偏激，好偏激，同埋就係、是一個唔係好成熟嗰個態度去處理件事咯。咁我自己覺得咧，佢哋已經得到咗市民嘅支持啦，係咪做咗區議員啦？係應該要為市民去服務，唔係話去。即是怎样去增加咁多社会上的去一个争斗啊，即大家分好地分咗，大家系你系咩人，我系咩人咁，唔需要咯。即我哋大家一定要共处一个而家嘅疫情系好严重啦，同埋好多嘢都发生咗，对香港经济又唔好，对所有嘅社区嘅服务都唔好。咁我哋更加要。呢班區議員咧，一定要堅持努力。我哋係真係去面對社會嘅運作同埋社會嘅情況，去做一啲 落嘅嘢咯。好，唔該曬你啊，蘇小姐都表達咗個意見咧，好清楚啦。咁啊，似乎大家對呢個話題咧，如果再有興趣再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㗎。咁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下咧，就翻嚟我再傾。 Ben 哥啊，请问今晚食乜餸啊？ 今晚咧，我谂住介绍一个好特别嘅菜式，叫做吞鱼乸紫皮甜筒配青提子。 哇，劲喎 ，Ben 哥，但系靠唔靠得住噶？ 梗系靠得住。 系咪要用无敌鸳鸯铲将佢炒埋一碟嘅咧？ 由于时间关系咧，我李锦联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咧8点到10点嘅手下流程里边，慢慢教你大家点整嘅。大家记得听啦。 唔出街，日日喺屋企，我就嚟发毛啦！ 我好忙噶、哦，停课不停学啊嘛！今日先学完泰文同葡文，仲可以环游世界，认识不同国家嘅文化。 而家疫情未完，你仲可以环游世界？ 有脑在手就得啦！快啲上港台网站 e-learning 网上学嘢啦！ 我想睇文化艺术嘢， 有 咁画嘢咧 都有。 好嘢！呢、這个非常假期，我唔使再喺屋企发毛啦！ 香港电台不停上网，有嘢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轉一轉一個話題啦，袁利昌啊，係啊，我哋咧就想傾下咧，就好多留學生咧，就因為就歐洲嗰邊咧個疫情都相當緊要啦，咁啊大批地咧翻翻嚟香港啊，咁啊其實最新咧有個情況咧，今日咧就係都有14宗嘅確診，同埋8宗咧係初步嘅陽性嘅，咁我睇翻嗰14宗嘅確診裏邊咧，就好多都係從外地翻嚟嘅，包括歐洲啊、英美嘅等等啊咁，咁啊似乎咧就真係已經即係正如好多專家估計咧，已經進入咗即係另一波咧。呢、這個疫情咧就係香港嗰邊可能就已經慢慢舒緩咗啲，咁但係咧就好多咧就喺外邊入嚟嘅咧，就開始喺香港度都擴散緊喎。 嗯，係咯，大部分而家都係有啲叫第二波咧，叫第三波，都係啲輸入嘅個案。咁我都見到，譬如主要其實都係啲英國咧，其實翻嚟嘅留學生啦。咁、那個情況係令人擔心，就係好多你見到佢哋喺機度都着戴曬眼罩啊、口罩啊， 全身防護啊。 係咯，但係佢哋有好多都好小心啦，可能又唔食嘢，又唔飲嘢，甚至連廁所都唔去。咁翻到嚟講真，十幾個鐘頭機，就算可能唔病都變咗病，或者本來好好地都可能有唔舒服。咁呢啲又有可能會變咗一啲懷疑嘅個案，咁所以令到成件事就複雜咗好多。所以其實今日亦都有專家啦，主要係何柏良啦，佢都認為其實翻到嚟，即係如果有咁大量嘅學生，亦都當地其實個疫情都幾嚴重，應該就算你唔即刻去14日家居檢疫都好，其實都應該有兩三日去做個簡單嘅檢驗，其實都係恰當 嘅。嗯，係啊，咁咧就好多即係因為學生翻咗嚟之後咧，就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就有專家咧就建議咧，就係用呢個酒店去隔離呢個檢疫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呢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我哋都接通咗，就另一位專家咧，就係中大嘅呼吸系统科学呼吸系嘅讲座教授啦，许树昌教授嘅，许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咧，就而家有好多即系留学生咧翻紧嚟啦，咁啊亦都有建议咧，就话用呢个酒店去检疫啦，咁你自己睇法点？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用一个咁嘅方法咧，就令到或者系甚至强制咧多啲即系由外边翻嚟嘅人咧，就要进行一个咁样嘅检疫咧，就可能对香港会安全啲咧？你同唔同意咁样嘅做法啊？ 最理想咧就政府提供到一个检疫嘅中心啦。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因为已经系个骏阳村咧，要留翻啲空位系俾嗰啲紧密接触者，同埋将会喺武汉翻嚟嗰啲、武德翻嚟嗰啲香港人。咁嗰度都占咗一个好大比例嘅。咁所以佢而家就唯有系即系做用呢个家居嘅呢、這个隔离检疫咁样啦。咁酒店咧，其实我以我所知，卫生署佢哋好早嘅时期咧，已經嘗試過聯絡過啲酒店，係肯唔肯俾佢哋做一個檢疫？係啲酒店嘅反應係好冷淡。 哦，冷淡，啊、即係唔想做。 係啊，係啊，因為你會污染咗成間酒店，同埋佢個酒店嗰個場地咧，都未必係好適合做一個檢疫嘅地方。 許教授 係嗰個酒店業嗰個本身嗰個反應唔係咁好。 許教授，但係佢哋依啲咧，譬如話用酒店呢種咧，會唔會係一啲即係話佢翻到嚟佢未必有症狀嘅，但係咧要隔離嘛，咁有啲人個講法就話擔心你譬如翻到家居咧，點都未必真係完全咁守規矩啦，或者有部分人唔守規矩啦，可能已經有風險噶啦，咁不如咧就盡量用酒店，就其實嗰啲隔離咧可能係根本冇乜跡象，即係佢一定要規定咧，政府咁樣講，即係要隔離要觀察14日嘅啫。咁如果我哋話將佢分咗一啲咧，即係唔係話真係有確診，甚至係只要需要滿足咗呢個14日嘅條件嘅啫，咁去做嘅，咁呢啲酒店會唔會令到佢哋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啲咧？ 因為始終你喺英國翻嚟咧，你有部分人可能真係會有大病毒嘅。咁我相信嗰啲酒店業界佢都擔心佢嗰啲，譬如地氈啊、嗰啲家具啊、家私啊，都可能俾你污染咗。咁我所知，衞生防護中心佢哋曾經嘗試過問過唔少酒店，但係個答案都係比較係冷淡啲， 都係擔心啊。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唯有就係用呢個家居咯。 但家居嗰度咧，教授你嘅观察咧，其实即系可唔可靠咧？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咧，翻嚟嘅学生咧，即系尤其是外国读书咧，数量都颇多嘅，真系。 系嗱，家居就香港有个问题嘅，因为地方比较细，可能一家里边就住几口人。咁如果当然啦，如果你有个独立房间俾佢休息，咁就安全好多啦。咁但系始终如果真系一家好多人嘅，咁就都系有个问题嘅。咁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你仲去提供一个样本测试。希望可以盡快找到佢究竟有冇未有病徵，但係帶病毒，咁亦都可以早啲係可以將佢係隔離翻，就避免將嗰個病毒傳入社區。 呢個樣本測試係點樣？你可唔可以解釋下，或者係應該點做操作？ 樣本測試咧就係幫呢啲翻嚟嗰啲人士咧，即係好似喺當時喺公主號都有啦，同埋呢個湖北武漢翻嚟嗰班人都係要留曬呢啲。深喉唾液嘅样本咯，咁喺公主号嗰255位翻咗嚟咧，都有10位系揾到有呢个病毒嘅，有4位冇病征添。 咁但系而家一路讲紧，系你自己先讲。 咁而家就嗰啲学生都系要应该系会用翻呢个方法咧，就即系尽快同佢揾清楚究竟佢个深喉唾液里边有冇带病毒。不过最大问题就系个人数多啦，咁卫生署个实验室咧，每日佢可以。應付到嗰個數量咧，就未必一定好足夠，咁所以佢一定要係集中係幫嗰啲高危地方翻嚟嗰啲學生驗，譬如係英國啊，就一定要驗啦。澳洲、紐西蘭嗰啲就唔需要，因為相對風險低啲咯。咁同埋佢可能真係要用一個隨機抽樣嘅方式去驗啊，初，因為未必有呢個能力係每一個都驗。 咁今日有報道指話機場其實暫時都唔會有病毒檢測，咁其實。適唔適宜在機場已經做過檢測，咁或者係因為咩原因而暫時冇呢樣嘢？ 這個深喉唾液咧，咁係阿袁國勇教授即係設計呢個測試嘅。咁佢個最好時間摸咧，就係你朝頭早瞓醒。因為你瞓醒咧，你有啲液，有啲鼻液咧喺個鼻咽嗰度積聚咗嘅。咁如果你係刷牙朗口前咧，你就將嗰啲鼻液咧向後索一索，索咗落去去個咽喉，然後就好似吐口水咁吐落嗰個鵪嗰度。咁就個命中率就會好高嘅，搵到病毒機會好高，咁所以就都唔係預期佢喺機場嗰度留呢個樣本嘅，係俾個佢個痰啱佢翻屋企，第二朝佢吐咗之後咧，就再送去衛生署嗰度就再做一個化驗咯。 係，明白。 許教授，但我想問咧，就頭先即係你已經講到話，即係依個隨機抽樣或者即係檢測啦。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佢一翻到嚟，可能即係而家呢度講緊啲病毒個潛伏期噶嘛。即係如果你一翻到嚟比較早咁，可能佢未必測得到嘅，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嘅咧？ 啊，當然啦，因為個潛伏期可以去到14天嘅，咁所以你開頭你同佢留咗一次咧，就唔係話100%佢冇事嘅。咁但係如果佢喺個潛伏期14天內，有發燒有呼吸道症狀咧，佢又要再通知翻衛生署咯。咁亦都可以再同佢再復檢，甚至乎係可以係轉去呢個公立醫院急症室嘅。如果佢有發燒嘅話， 即係個做法就係佢一翻到嚟先做一個咁樣嘅測試先， 冇錯。 然之後再觀察睇下佢有冇發燒啊，有冇其他症狀啊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咁而家呢個咁樣嘅，你頭先亦都提到咧，就對譬如而家衛生署能唔能夠應付到呢咁嘅測試啊嘛？咁而家其實衛生署大概每一日可以提供到幾多咁樣嘅測試嘅？ 卫生署佢每日可以做到1000-2000啦，咁另外医管局都有帮嗰啲入院嗰啲个案咧，就做到大约800到啦，但佢可以再加啲嘅，系咯，咁所以佢又唔可能一日做到5000-6000又唔得噶，即系佢都系1-2000啦，卫生署，咁所以佢可能要做用一个随机抽样嘅形式咧，就系去帮啲学生去验。 许教授，我亦都想请教一下咧，即系我哋睇翻个数字咧，即系自从啲学生翻嚟之后咧，即系每一日嗰个个案咧都增加得都几快嘅。即系按照咁嘅情况睇咧，你觉得惊唔惊？即系话另一次都比较大型嘅爆发咧，跟住会喺我哋即系个社区里面出现咧？ 这个风险是存在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做家居隔离，和为什么要跟他留这个样本呢，就是希望尽快帮他找到，如果他有病毒呢，尽快收入公立医院的负气压病房，不要让那个病毒流入社区。 即是你都担心，即是说如果这么多的即是在外面回来的学生啊，或者即是如果旅客啦，那是有可能的，即是触发了一个即是比较大规模的再爆发这样。 系啊，这个可能性存在嘅，所以要一路观察住究竟有几多人系呈阳性嘅嗰个样本。 咁另外亦都想問下咧，即係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啦，即係話酒店裏邊咧，酒店業嘅反應即係麻麻地啦。咁但係如果又真係需要不斷地增加，即係要真係要隔離觀察嘅話咧，你哋有冇傾過到底譬如仲有啲咩方案咧？如果唔係用酒店嘅話，有冇其他地方？ 政府提過，政府提過嗰啲屋邨咧，佢有可能係跟住嗰一兩個月仲可以去用開多啲單位， 即係仲有屋邨可以用。 係啊，仲有屋邨，不過佢亦都要預翻啲空位咧，係俾呢個湖北嗰班港人翻嚟咯。即係下星期又有另外啲飛機去接佢哋，所以佢亦都要因應埋嗰個即係承受能力啦。 嗯。是咁，另外許教授都想問一問你咧，即係最近都一路講翻咧嗰個疫情嘅源頭嗰個問題啦。咁你自己對呢、這個即係而家有啲爭論啦，甚至去到即係國家層面啊，中美大家都講緊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問題啊？其實 嗱，我一路有留意啲文獻啊，同埋啲報道啊。咁我都同意阿袁國勇教授今朝報嗰個報道。咁嗰個病毒個基因咧，就真係同嗰個內地嗰、那個。 蝙蝠嗰 个，蝙蝠嗰个系97-98% 系好相近嘅。咁、 嗯嗯、 问题就系嗰个中介动物系乜嘢，我哋唔知啊。因为蝙蝠唔会直接将嗰个病毒传俾人嘅，佢、通常系经过一个中介动物喺里边变咗种，再照去人嗰度。咁究竟系咪真系穿山甲啊，定系咩咧？咁但系最大问题嗰个华南海鲜市场已经扫清晒，你都唔知去边度揾翻嗰个中介动物嗰个基因出嚟，系、 嗯、 啦、 嗯。 所以呢个可能呢、這个谜可能就永远都解决唔到。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许树昌教授。 多谢你，教授。 吓、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许树昌啦。咁而家我哋倾紧嘅咧就好多留学生翻咗香港咧，咁啊专家咧就建议用酒店去隔离检疫嘅。咁但系按照头先啊许教授嘅讲法咧，就好多酒店其实都唔系好想做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我哋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电话机旁边咧有位蔡先生嘅打通咗啦，蔡生你好。 你好。 系啊，你请讲。 是啊，其實咧就有個情況咧，我有個朋友咧，咁佢個小朋友咧就翻咗嚟香港嘅，咁咧就佢都係喺一啲嘅酒店隔離嘅，咁佢自己咧就有啲唔舒服咧，咁走咗去倫敦自己度睇醫生。咁佢頭先咧講俾我聽咧，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因為點解我會打嚟講咧，就是、因為我睇到今日你哋晏晝咧有報告啊，陳肇始咧就局長咧就講到關於處理嚟緊大批嘅學生回流嗰、那個點樣測試啦。咁咧就嗰、那個朋友講翻俾我聽咧，佢個小朋友喺晏晝去到倫敦治嗰度咧，就係有少少心口唔舒服，咁啊去穩陣，咁啊希望可以做個測試咁樣啦。咁醫院咧，你亦都當咗係一啲嘅懷疑嘅 case 咁樣去處理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只係醫院方面咧，只係安排咗一間嘅房間嘅診症室咧去處理嘅。咁咧就而且每次咧每一個人士入去咧，佢都大概用咗成個零鐘頭去清潔。咁結果咧，佢個小朋友好似等到依家仲未一睇啊。已經超過六個鐘頭。咁所以咧，我就會有啲擔心，究竟我哋局長佢哋能唔能夠處理到大批留學生翻嚟嘅？不過頭先我聽完教授講嗰個情況其實可以喺家居去攞樣本，然之後第二朝去咧，咁其實又好似唔係咁困難。不過見到今日嗰個學生喺律敦治醫院嗰個情況，比較令人擔心啫。 即係你所知嘅情況，就好耐都得唔到一個即係處理佢嘅個案，係咪啊？ 係啊，最過癮係佢叫佢嗰啲學生咧，就出去院外邊排隊喎，因為驚 contact 其他嘅醫院嘅人士，而且咧就嗰啲學生說，喂，咁唔係，等好耐咁耐，我不如翻去即係嗰個酒店，然之後再夠鐘我先過嚟啦。佢話唔得噶，你走咧，我就會報警，咁啊警察會幫你翻嚟。咁我話，哇，係咁都得， 係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啊蔡先生先啊，咁啊到底呢個抗疫裏面咧，就特區政府都即係盡量努力去做啦。咁相比英國咧叫佛系咧，嚇嗰種即係唔係好理嗰啲咧，就似乎都有好大唔同。啊，袁尼昌你點睇？如果英國呢啲咁做落去咧，其實佢個政策要唔要改，或者會唔會喺佢當地都有啲即係民意嘅反彈啊？ 其實呢兩日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嘅，因為即係而家直情叫唔好去啲冇啲公眾集會啦，即係唔好去啲餐廳啊、酒吧咁樣啦。 咁但係都要睇翻個現實，就係其實好似英國、意大利啲咁嘅地方，其實每一千個人口入邊一千人，其實得唔到四張病床，所以佢哋都知道根本其實個承受唔到個壓力，所以盡量可以做嘅，淨係將個疫情唔好一次個個高峰係嚟得咁高同嚟得咁短，係盡量拉長佢同埋撳低佢，呢個係佢哋可能唯一嘅辦法嚟。 係啊，咁啊，對於抗疫嗰方面繼續點做咧，你會繼續留意。咁今日嘅自由風咧，同大家傾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